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四个人是乜家伙？听真啲系 Crazy Four， 我系小张张。 早晨啊，欢迎小强回归，我系小日日。 齐人啊，齐人啊，开饭咯，我系小人人。 早晨，我系身体越嚟越健康嘅大强。 恭喜你啊！ 恭喜你，马大强。 系啊，今日成绩好好啊！ 昨日我嗰张成绩表系好亮丽嘅， 真系啊，真系，平时啊全部都系红色嘅。 早上十点十三分到29度，气温相对湿度79%。今日都系多云有骤雨，晒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啊！听日雨势都系较大，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不稳定，要到呢个周末骤雨先会减少。三小时嘅节目《风骚快活》喺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见面嘅，咁一样会有呢一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陪住你讲心事啊！身体健康才可以快活，不是两者很难的分割的。恭喜的马老师昨天是不是做这个身体的 check check 啊？ 你咪 check 啊，有冇有咪有咗啊？你要 check 下啊嘛？你咪睇妇科啊，琴日 冇错，我啱想问佢睇边科，妇科同埋小儿科， 咩都睇啦， 咩都睇， 咩睇下，老人科又睇下，小儿科又睇下， 男人科又睇下， 系啊，睇下你搞咗咩？ 心理科都要睇下， 点啊？ 你哋乜家科而家咁样嘅？ 开真啲系落堂， 关心你啫。 唔系，咁系寻日一年一度嘅，一年两度啦，咁就检查，因为 全面嘅系嘛。 即系唔系净系即系食紧，即系三高咯，主要系血压啦，嗰啲咁嘅嘢啦。喂，我寻日发觉咧，喂而家嗰啲 公共醫療系統越嚟越好啊！我琴日去到QE 啦，咁嗰個內科病房，一排嘅電子嘅， 誒對唔住，QE 係 KILL。边间喺边度 ？Sorry， 我唔知 道。人哋医院，伊利沙伯医院就唔系 Q 嘅，系 safe 嘅。 你使乜讲？ 够 认真，够认真， 系啊！你唔使咁认真，系啊！讲 笑啫 嘛， 一啲都唔好笑。不过几好笑啊！ 唔系啊，但系个问题系你唔需要讲医院名咯。 OK， 咁就原来咧好多嗰啲自动化嗰啲测。血壓嗰啲咧，懟一手落去咧，你就自己搞噶啦。唔係佢排曬喺度啊！以前係但係自己嘅，而家醫院新增咗一排，啲人 即係多咗啲設備。 係啦， 即 係 其實你 得手 機無神，你都可以自己走去 check 自己嘅血壓，但係你識唔識睇啊？ 你有冇睇错咗噶？ 系啊，你识唔识睇先？唔系，我讲真噶，因为你要识睇噶。 我识，但我梗系入去揾啲护士 专业人士 啦。 系 ，OK， 好，多谢多谢分享。 咁其 实讲 嚟，人你又多谢人哋有咁好嘅，跟住你话咁梗系唔用啊？揾护士点解咧？ 因为如果人多嘅时候咧，好多人排队，好多人排队，有人推轮椅啊。 即系你宁愿护士同你扎只手，你仲用嗰啲 角色 咧？因为有个护士喺度咋， 系。会唔会系咁？ 唔使讲到咁明啦，系嘛？ 同埋接接接系接边度啊？接系条腰， 接佢条腰。 接 。哦，原来你今日睇啲咁嘅医生，我明啦，明啦。 本身血压低嘅，而家都高翻就正常翻 啦。冇错啦，系啦。平时咧就踎低起身见头晕嘅，琴日就冇事啦。 有 步步 接接接就好嘢都好晒啦。 你系咁咋系嘛？ 叔叔过嚟步步接， 系啦，冇事啦，全部好翻晒啦， 系咯。你早讲咪得咯，使乜又要请一日假去啫？ 其实你检查 要步步接。 检查咧就要即系睇个数字啦，但系其实你之前喂好辛苦，睇你其实佢应该唔系几好， 唔系同埋要攞药， 系 攞药，梗 系啦。 但系你头先都好开心话，而家可以减翻啲药啦， 系啊， 唔使食 药咯，恭喜晒你啊！佢话你咩事啊？即系乜嘢减可以减药啊？边方面嘅药？避孕药？ 我原来佢食埋，佢食埋食埋嗰啲添， 好关心你，你会唔会食错药啊？ 唔会， 所以个肚咁大， 因为啲药咧系都系一排排嘅，但系就唔系咁样， 细细粒细细粒嘅，细粒细细粒， 就唔系冇， 好危险啊！嗰啲 一排排， 咁嗰排细细粒嘅冇理由越大嘅， 系咯，食完就一个肚腩都越嚟越大， 系啊，你仲做啲咩嚟啊？ 系避孕，净系食药嘅， 越避越有。你话俾我听，琴日要攞药啦，跟住步步接啦， 步步接完先攞药， 系我先步步接，搵阿护士嚟个步步接啦。 先攞药先步步接， 你自己讲，你食完嗰粒药先再步步接啦。 系一路系咩药嚟噶？ 系一路食药一路步步接， 系咧， 系啊。 你知唔知先后次序？ 唔得噶，有啲药要见效噶嘛，要俾时间。 系系 系。我知啊， 因为如果你步步接完之后食嗰粒药唔系呢啲药， 冇啦， 唔系咯， 嘥咗，嘥咗。 我最尊敬嘅医护人员，你讲到啦， 唔系啊， 好尊敬 啊，你去睇医生咩？ 我哋好尊敬佢哋啊，我哋又唔尊敬你啊，你有冇搞错咧？ 人哋明明已经有好多呢啲咁嘅自己量圈啊，你 系 啊，而家部 系添， 做乜嘢啫？你好忙噶嘛？ 人哋护士先啫，喂，阿叔啊，出面好多机，唔多，我 要 你，我要你步步知。 大家终于明点解而家个医疗系统系咁繁忙啦， 因为有啲人明明有机都唔用。 你一句说话真系一锤定音啊！系啊，冇错。 都系马老师呢几个 非常 嘅， 其实我有 错， 瘫痪添啊！直情， 我有啲人怀疑佢根本唔识用嗬。 唔系啊，有好多嘢根本系可以自己搞嘅，你系都要问翻 阿护士姐姐。 阿护士姐姐，所以系咪咧？真系，唉。 你有冇叫护士姐姐听风骚快活人啊？ 我哋真系向你哋致敬嘅，其实你真系好惨， 每日应付咁多啲咁奇怪怪嘅人，长面怪。 老师笑到已经讲唔到， 场面大富贵， 你咋吓？系啊，其他嗰啲其实我谂都好自律嘅。 咁我想问咧， 你又关我事？ 系啊，梗系话你啦。 又系我。 你个药减得多唔多啊？你而家其实每日食几 多？ 其实系个份量有减到。 唔系，而家系药丸嚟噶嘛？ 系药丸 啊！几粒多？我想问咧，但系干唔干得啊？ 平时你开十粒、 三粒， 今日九粒， 九粒 减咗九粒半可能。 搣翻半粒，好嘢，搞到半粒成功。 定系其实你都系睇睇个 dosage， 其实好可能嘅就系而家变咗一粒就系一千秒咁，即系你以为你自己减咗， 个粒数减咗， 但系个粒 个量冇减， 个量 多咗，增量多咗。 你攞啲嘢俾我望睇睇。 你系咪自欺欺人？ 因为有时系会咁噶，我即系我试过就攞啲药，咦？点解唔同以前嗰啲咁啊？佢就我冇个样唔同咗啫，其实 都系 有 啲正常嘅。 系啊，我食少咗噶嘛，唔系其实啲系咪多咗？ 唔系，同埋可能佢减咗粒数，但系每日咧由三餐变五餐，系啦， 系咪啊？会唔会系咁啊？我好了解你，佢因为 你记唔记？其实你记唔记得每日食几粒啫？而家 除咗血压药之外，血压 药、 血压药、 血压 血压， 血 脂 个压，冇咁压。 令到你啲咩冇咁压之外， 仲 仲饮乜嘢啊？ 冇咁臭， 你唔好饮到咖啡冇咁压噶。 饮多啲水啊，唔该。 你又点知佢压咧？其实理论上你唔应该。 佢要食药啊嘛，佢话其实佢冇咁压啊嘛。咁咪就系因为佢饮到饮咖啡饮得太多咯。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佢自己去洗手间都揞住个鼻，自己都受不了。 唔係個肚腩可以隔一隔嘅， 自己都唔係好受 肚腩隔一隔先嚟可以， 攻唔到上嚟啊， 擋住咗我肚腩， 對唔住，我可唔可以？ 肚腩下邊嗰個位咪好壓 啊！ 我可唔可以申請緊急式呢份？ 我都係啊，淨係你啊，我都好辛苦啊！你想 咁即 係 點啊？ 唔係仲有嗰個膽固醇，嗯、就係、是、最主要就係減膽固醇。 哦， 係啊， 點解嘅？點解嘅？佢話因為有冇話俾你啲點解啊？ 唔关婆婆之事嘅，系医生讲。 哇，系医生讲噶。 医生讲。 哇， 即系首先就做完晒所有啲，即系嗰啲 系啦，饮茶 入去见医生。 去饮茶？ 验唔系，先系譬如话留。 点解佢明明 讲 饮？ 你 明明 讲 饮 茶？你又讲饮茶？ 唔系，先系 先系饮茶先。小 便。哦。吓，你用饮茶形容小便？ 哇，得哇，成杯茶咁嘅色啊！ 哇，然后攞张试纸，攞张试纸整落去，就对下 乜嘢？ 对下，即系佢有张图嘅。诶，你个色啊，对咩代表乜嘢？ 哦，咁样噶。 代表乜嘢啊？代表乜嘢啊？琴日代表系。 呢啲系我个人私隐。 我仲以为佢就系呢个系辣啤，辣啤颜色啦。咁你就系饮多啲水咯。 我啲 mocha 系啊，定系 American 啊？ 即系嗰个颜色睇你有几压嘅程度啦。 冇错，有几浓咯。 你 饮水唔够啊？ 你琴日 见 到 个颜 色差唔差？会唔会 差唔差？ 我唔关事噶。 系咩？咁点样对嚟做咩啊？ 唔系，如果颜色咧系，我觉得几靓嘅。 系咪越浅越好噶？ 咩色啊？红色啊？ 黄。 淡黄色就最好嘅， 佢系啊， 我唔知啊， 近乎系 transparent 咁样就 系 最好。 你跌咗嘢， 有颜色唔系几好噶， 系啊，太深又唔好，譬如话太啡啊，诶有啲咧系诶，好似啊呢位话斋咧，如果红咧 就真系更加唔 顺， 系啊， 因为血尿， 真系呢样嘢真 系系啊，梗唔得啦， 大家健康为重。 嗯，咁好开心啊！ 先都系想向你学习下。 系啊，阿医生，阿医生同你有咩 advice 啊？有冇叫你食少啲嘢啊？食咩？做啲咩运动啊？诸如此类。 诶，运动佢一定咁讲噶啦。 系啊，永远都系噶啦，饮多啲水，瞓得好，食少啲，食清啲。 咁几好啊，咁样跟下一次咧就半年之后再去啦。 哦，即系半年之后先再做运动系咪？ 但系佢有冇话你个话你个胆固醇降低咗几多咧？ 我谂佢未必知嘅， 有冇量噶？ 有 冇量化咧？即系 几多？有系 要验血噶嘛？ 系啊，但系因为佢冇讲啊，成版。 其实唔系讲你嘅智力定系讲你嘅胆固醇啊？其实 佢 check 乜佢都唔系好知嘅，我估系啊。你问佢嘅话，佢就讲咩颜色啦、肤质啦，同埋就系唔知做咩啦，咁样咩都讲唔到，系咪？ 我知。咁验好晒啦，跟住又攞药咯，然后就系又去药咯。我觉得而家真系好方便。 攞药嗰阵，你有冇明佢攞多啲啊？以你嘅性格，整多两包。 几包啊？有冇维他命 C 啊？系啊，我呢一排我 咩药都 需 要 啦，咩呢啲啦，系啊， 你 嗰 啲 讲 咩 药啊？整几粒 嚟啊？讲嚟啊！喂，请我食粒啊！ 喂，有冇喉糖啊？ 喂，有冇啊？有冇啊？你戒咗佢啦，呢啲嘢知唔知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儿科医生咧，一定有樽糖嘅钱， 我 唔知点解 咩唔知点解， 系啊， 小朋友啊嘛， 你一定要问佢啊嘛，咩嚟噶糖？ 仲有啊， 佢仲有鸡髀糖。 儿科医生听筒咧。一定系穿个公仔包住佢噶，即系佢好似拎个公仔埋嚟你度咁，佢 哇好开心， 系咩好开心啊？未试过， 唔系咯，你可以要求用 Elsa。 公主啊，知唔知啊？ 或者仲要系男性嘅， 我咪 Elsa 咯。 系啊，有啲李小群 唱歌俾你听咁样系嘛？喂，恭喜你，真系最紧要嘅就系系啦，冇错。笑完一轮之后，我知道你身体一定好健康。 健康真系好啊！ 第二台呢首 Right Kind of Love Jeremy Jordan 的呢首歌，欢迎你有搭半的新闻和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后继续风骚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最低工资委员会已经就最低工资检讨提交报告，政府很快会有决定，并且作出公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希望有关决定可以达至多个目的，包括方法清晰易明，不太复杂。他强调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要取得平衡，保障工人有合理工资，亦都要确保不会令低工资的岗位流失，同时要令经济得以发展。 最低工资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我们很快作决定，我们有决定即时向大家公布。我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就是，既要保障工人的合理工资，亦都要确保我们所定的工资不会令到一些低工资的岗位会流失。我们亦都要确保我们取了平衡，既让我们的经济去发展，因为有经济发展才会有工作提供，所以我们会很快就有关的议题作出决定。我希望我哋作出嘅決定咧，係達到幾個目的。第一，我哋嘅方法唔太複雜，大家容易明，而且大家都有一個清晰知道咗我哋最處理呢個最低工資嘅問題可確定性同埋可預知性。 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前年发生天秤倒冧事件，导致三死六伤。消息指地盘总承建商的时任项目经理涉嫌误杀被捕。事发在前年9月7号，消息说被捕男子正是被警方扣查，稍后会被落案起诉误杀罪。美国高等院校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反战示威持续，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对拒绝离开示威营地的学生采取停学处分。校方在声明说，校方领导层和示威主办方谈判多日，但仍然未能够劝服学生拆除帐篷营地。校方当地星期一警告，如果在下午两点前不清空营地，将会面临纪律处分。发言人到夜晚说，已经开始对学生采取停学处分，作为力保校园安全的下一阶段行动的一部分。示威学生表明会继续扎营抗议，直到校方答应诉求或者被武力驱离。一个学生宣读声明说，和34000个巴勒斯坦人丧生相比，这些令人厌户的恐吓策略毫无意义。另外，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警方星期一同示威者冲突，包括使用胡椒喷雾，并且在拆除一个营地的时候拉了一些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36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4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4，升1.2；友邦保险58.05，升7.5；中海油20.5，升7.4；腾讯控股349元，升4；商汤1.13，跌8仙；中国银行3.55，跌8仙；建设银行5.12，升5仙；阿里巴巴74.75，系升4毫；美团110.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 日元 156.8,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68, 人民币 7.243, 英镑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459 点，升524点，港金报 21,790 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9.47美元，卖出23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喺民安队总部，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社村一带慢车。另外，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多车，龙尾蓝地；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挤塞，龙尾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Pandora。 夜夜遥遥与你并没预备，爱情举杯，但越近就别多想先一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我节目《风骚快活人》，星期二早上吓，咁啊四个坐晒喺度噶啦。我想问大家咧，你哋细个时候咧有冇？ 做咩想你望后边啊？咩时候？ 望。 哇！ 啲声音从各方面而嚟，我就 梗系要啦。 系啦， 讲错嘢肯定有人。 系啊，系啊。我想问大家咧，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好細個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檢查手指甲嘅，你記唔記得？ 有幼稚園 啊， 星期六啊嘛。 咁啊，幼稚園好似有會抌豬仔同埋抌兔仔嘅。 係 啊，係啊，嗰叫兔仔同埋唔係豬仔啊，黑豬啊，即係嗰只豬係黑色嘅，代表住你唔乾淨。 係啦， 係啦，嗰陣時好著重。 有裙邊啊，啲指甲咁樣。 冇錯啦， 有大手巾仔噶嘛。 係啦， 同埋有糖同埋有餅派噶嘛。 如果你冇， 咦？大家都 做， 系咪同一间幼稚园噶？我哋 冇 胶盒装住个毛巾， 但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呢啲咧？我即系 冇啦， 又要吸咩兔仔啊、猪仔嗱，但系咧原 冇 嘅， 我最差都系兔仔嘅而家，好可能仲有其他咯，系咪？ 系啊， 恐龙啊，树懒啊， 而家都唔系吸噶啦，可能 WhatsApp 俾你， 系冇错，收到收到收到啊，收到啊 ，dream 收到啦，多谢多谢老师， 系啊， 咁啊，我哋手部嘅清洁咧系好紧要嘅。我睇返呢原来5月5号啊呢个日子呢 世界手指日 手部卫生日。 卫生日。 卫生日。 好啊。 佢 focus on 手部嘅。咁亦都有项嘅网上调查访问咗几百个香港人啦佢由呢一个细细个到大大个都有嘅由18岁至到65岁嘅香港市民就问佢洗手嗰个习惯。你估有几多个即係几多成人呢洗手呢系只系用清水嘅呢 咩啊？幾多成人洗手就係用清水？ 100% 就全部啦， 即係唔捽揀液。你意思係？ 係啦，只係揾清水， 淨係洗幾多個手指啊？ 係啊，其實呢個問題都有問題喎。你要講埋係乜嘢嘅 situation？ 咩？ 例如你炒完飯，你梗係落揀液啦。你如果淨係統計。向公共衛生間嘅 廁所， 係啦，咁可能淨係洗手咯。 好啦，咁如果一般情況咧，或者出邊咧，當喺出邊咧，街上邊咧，你 先問你，你問你洗幾隻手指啊？ 數下先， 淨係洗。 因為我真係問過好多女男仔，佢哋真係咁樣講噶嘛？ 兩隻 唔知兩隻有三隻， 睇你用幾多隻手指咯。係 啦，冇錯， 用得越多咪洗得越多咯。 我真心，我真心，真心問你哋 啊。女仔係咪女仔應該有啲唔同噶？因为大家 你话咧， 你咁你咁你讲啦，你代表女仔，咁你系咪洗晒成只手，同埋一定你要用碱液？ 梗系洗晒成个手啦。 其实 我哋好难洗几只手指嘅， 我都唔会几只洗， 唔知净系洗手指尾咩？ 系啦，佢又冇 focus 当啊，洗几只手指，佢只系问有冇用诶碱手， 碱液定系清水？ 三成人系用清水洗嘅， 系。 我估再多啲人用清水， 系。 你讲几多？ 八成人用清水， 誒你又多得滯，你又少得滯，咁樣六十幾個 percent， 六十五個 percent 係啦，大部分人只係揾清水咁樣洗一洗，仲有 其實佢哋誠唔誠實咧？我諗佢先做一個就係誠實測試先。係 啊，喂，我真係 講啊，係啊， 都見到有啲人係男士喺洗到間就咁樣出咗去， 係啊，好多， 唔係可能人哋唔係洗到間咧， 唔係啊，見 住佢整件衫同佢擦， 見住佢用個尿兜㗎， 係 唔出奇， 咁可能有聲證實係有， 同埋可能。佢冇掂過咧， 係 有時可以喺冇掂嘅情況底下， 即係我 仲低考係。 唔單止喎，有啲人咧，佢話你淨係洗係手指尖添啊，即係佢唔係成隻手洗。 嗱，咪係咯， 即 係 洗手指尖。 咪就係問你哋，其實你哋係洗幾隻手指咯？ 咁啊，問佢點解會咁樣咧？即係點解唔用嘅簡易啊？洗乾淨啲啊？ 點解唔洗手踭咧？ 係啊，即係啲原因咧就好多啦。有啲就話貪快啦、懶啦、方便啦。啲水太凍啦，如果冬天就，即係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雙手冇掂到，即係一啲我覺得會污糟嘅部位啦，咁樣樣，咁所以就唔使啦，咁樣我淨係點件衫啫，咁唔使洗啦，咁樣。 OK， 好啊。 咁樣每人嘅原因。你推廁所門咧都污糟。 其實好污糟， 係 啊，尤其是嗰個病。 系啊， 你有時你攞嗰個 有啲濕立立， 係啊係啊， 所以而家我中意咧，近呢四五年好多廁所嗰個建立咧係冇廁所門噶， 係 廁所門 冇廁所門誒，有可以我點我覺得就其實我中意嘅就係所有嘅嘢全自動，尤其是嘅就你一路入到去嘅時候，其實基本上我就係啦，冇用佢自己開啦，跟住佢就係門都係自己開啦，即係閂咗都要閂啦。但係去洗手嘅時候嘅話，其實嗰啲水都係自動流出嚟嘅， 自動流， 冇掂過任何嘢， 冇掂過嘢係簡易。亦都 系， 揀亦都系， 好 好。其實我哋香港 都覺得污糟 嘅。唔係啊，我係講緊嘅就話嗰啲係自動嘅，就啜咁樣跟住就會。 嗰啲最方便。 但永遠都唔啱位啊，唔知點解佢會啜喺地度，滴落地度啊！你冇覺得？ 想裝啊！係 啊，望一望佢 咯。同埋佢有冇時有啲自動嗰啲揀液機咧？係你擺隻手埋去。冇嘢出嘅，一拎翻手嘅時候，佢就會出啦。 係啊，冇錯。 反而比較慢 啲啊！你唔好怪佢啊，可能佢冇乜啊，因為 冇乜電啊，又 係啦。 或者咧，我見到咧，沙田有一個商場，佢係自動門嚟嘅，但係你個位咧，有時咧冇人行，佢會開嘅。但係你行埋咧，揈嚟揈去隻手咧， 都唔開。 佢 又 係都唔開。有鬼啊！係啊，你冇行開嘅時候， 你咧， 可能我矮。 嗰個又嚟啦， 可能我矮，我唔夠高。但係其實我係覺得咧，就算洗手去廁所時咧，都應該洗一次嘅。 係啊， 我自己覺得。 都系啊， 前 喎，系啊， 唔系后 前噶，系啊， 系咪？ 前后都洗， 前后都洗， 唔污糟嘅， 因为你摸完所有嘢，你 系啊， 你先至， 你之前你摸咩啊？ 点知啫？你行街 电话好多系啊，电话电话其实都污糟噶， 系哇，电话先污糟啊！你有几可同佢冲凉啊？ 我听过一个研究话个电话壳咧，其实系污糟个 厕所板啊嘛。 通常好多你咁讲咧，啲研究 睇下你会唔会周围摆咯？如果你周围摆就真系每一日最好就翻屋企清洁下。 所以我晚晚瞓觉前我都会攞条毛巾抹下个 毛巾，跟住抹翻面系咪？ 即系爱嚟 系咪面巾嚟？ 又抹身啊，好似阿马老师咁，我系抹台啊，抹厕所板。 好啊， 所以咪 噏菌 咯，臭嘅问下佢烂嘅。 但系有时候你嗰啲毛巾臭咧，你会唔会觉得你都忍唔住，唔知点解一定会闻噶？ 系啊，闻啊，佢有几臭啊？ 系啊，真系噶，因为咧，我有时候我睇咗一个好无聊嘅调查，佢哋讲紧嘅就系话，令到你不能抗拒嘅臭味，不能抗拒嘅臭味，包括嘅就系 臭脚。 臭腳啦，啱啦，個臭物啦，仲有啲毛巾啦，仲有個就係牙線啦。 啊， 係 啊，呢樣啲牙屎出嚟，哇！ 嗱，你形容得，但係我真係覺得好奇怪，的確做嘅一個。 我想講， 但係我覺得真係㗎， 我想我睇嗰個心理學嘅研究報告， 係咪啊？ 佢就話先，佢就話咧。我睇嗰個係講咩呢？佢話如刺後呢，大家都有個慣性呢，係會另返轉頭望下自己出嚟嗰啲嘢嘅。 應該要㗎。 呢個係 health check 嚟㗎喎。 佢話點解呢？佢話呢，因為人有個慣性呢，就係當你望住一啲呢啲咁嘅所謂嘅污糟嘢、污穢嘅嘢，即係頭先你嗰啲牙齒啊、臭味啊，當你去望翻住佢咧，但你已經知道佢離開咗你身體啦，你會有種即係 relieving 嘅感覺啦。係啦。Okay. 即系你会令到你自己个安全感又大咗啦，你会觉得哇啲污糟嘢终于离开咗我身体啦， 都系 我个人安全感又会大， 好似摆低咗一啲拎咗走拎走咗啲唔应该喺度。 所以譬如我去时做 facial 咁样，佢帮我整完啲污糟嘢出嚟，我就问佢诶，咁啊俾翻我睇下，我觉得哇好正啊咁样咁嘅感觉。 即系好似有啲人咧割完啲咩横牙肠嗰啲咁样，系啊，佢咪俾个人，佢真系要俾你睇嘅，系啊， 真 系你身嗰度真系做 手术，佢会俾翻你添噶， 系啊， 我爹哋嗰时割嗰啲胆石咧 ，clack clack 声。 问你嘅，佢问你你要唔要？唔要嘅话就最后呢个医学废物咁咪掉咗佢。 系啊， 系就未必一定要攞翻屋企嘅。 你琴日有冇啊？阿婆婆知之后有冇医学废物啊？ 系啦，知完之后有冇知啲嘢出嚟？唔系我嘅意思系，即系可以俾可能 知下啲眼药水啊， 眼药水啊，又或者系即系可能知啲暗疮啊咁样啊， 冇嘢知。 我唔知你啊，系咪先？其实我都好怀疑，琴日你真系去边？ 冇知，乜都冇。 不过其实 你一日身体健康， 你都几 check 得密嘅喎。一般人一年 check 一次咁 啊， 你半年 两次，一年两次，系啊， 最好 系啊， 洗牙都 即系洗牙咁样啦，一年两次咯，系啊，好嘅 ，check 得多好啲嘅 ，keep 住佢，系咪先？好啊，最紧要你越嚟越好。 我觉得你就算讲啲几好嘅嘢，都讲好似好衰。 我知， 唔系好真实， 因为我个人衰，我明。是我冇，是我错，sorry。When I'm feeling blue, all I have to do is take a look at you. Then I'm not so blue. When you're close to me,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I can hear you breathing in my ear. Wouldn't you agree, baby? Collins 嘅呢一首 A Groovy Kind of Love，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和人的距离，人同人相处是一门学问。再好关系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分寸，没有界限，最后都会成为一场灾难。人生如此，朋友如此，亲人如此，爱人更加如此。同朋友之间应该保持一杯水的距离，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君子之交平淡如水，水是不会饮腻的，糖食多了就会越食越不想食。一杯白开水看似平平淡淡，但是不可或缺。真正的好朋友是有一定的距离，因为距离才能够长久。朋友之间帮忙是情分，不帮忙是本分。太亲密的关系总是想当然，因为对方要为自己付出，觉得是理所当然，这样就会容易失去分寸，一味的索取，关系就会越来越差了。不干涉朋友的生活，不乱讲朋友的私隐，讲嘢留有余地，再好的人都要留意分寸。同亲戚之间保持一碗汤的距离，汤太热烫伤自己，汤太凉就会凉了人心。亲人之间虽然有血缘，本来是天地间最亲近的关系，但当成年之后，大家有了不同的生活，交往越来越少，亦都有了彼此的家庭，有了自己的生活，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长大了开始独立生活，你会明白亲戚关系有阵时都是比较庸俗的，得闲互相设法沾下光，沾不上光就会翻白眼，甚至生活之中有时最难听的说话就是来自某些亲戚的。一样米，一斗米养恩人，一担米养仇人。对亲戚好，但是不可以太好，太好就会产生依赖，拖累你自己的。当然对亲人也不可以太坏，太坏就凉了人心。再好的亲人都要有原则，有分寸。有人说，当你饿的时候，将面包分一半的是朋友，将面包给你吃的先吃的就是爱情，全部面包给你的是你爸爸妈妈，将面包收埋，然后同你话我冇啊，我都肚饿啊，呢个就系现实社会啦。爱人之间要有一张纸嘅距离。冬天嘅时候，箭猪需要互相依偎取暖，但系佢身上都系刺，挨得太近又容易刺伤对方，挨得太远又容易冷亲。于是箭猪之间会有微妙嘅距离，可以彼此温暖，又避免彼此伤害。爱人或者夫妻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大家互相相守几十年，要经营不令人厌倦是一种很高深的学问。如果不懂得分寸，不懂得留白，婚姻就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围城了。有人觉得结了婚，夫妻一体，同进同退，亲密无间，什么事都要完全透明。不过其实爱不是控制，不是支配，是妥协。妥协个性的不同，妥协人生的差异，才可以长久地走下去。好像一对夫妻，太太喜欢吃榴莲，但丈夫就不喜欢，于是每次丈夫会买给她，然后请她在外面吃，吃完再嚼香口胶，等口没有那种味道才回入家。所以他们结婚几十年，太太可以继续吃她喜欢的榴莲，而丈夫会继续买给她，但是继续不喜欢榴莲。这个就是人和人相处的关系，永远是保持少少的距离，这个就是最舒服的感觉。 世界上千百万人，只有知己一个，明白我心事，明白我心愿，知道我心中痛楚。世界上千百万人，只有知心一个，无论我苦闷，无论我欢乐，都有 得多。我要送你真心一片，爱你更多，爱你更多。世界上千百万人，爱我只得一个，为我带欢乐，为我带希望，心中永远维护我。你与我的痴痴爱，痴痴爱得多，我要与你此生此世，你爱我多，我爱你多。世界上千百万人，使我开心一个，寻觅我的快乐，寻觅我的美梦，只有你陪伴我。 好多人话友情咧无价嘅，除咗友情之外咧，好多实质嘅嘢都系无价嘅，就睇佢 友情有价， 有价，有时有价，有时系无价， 有价，你认为佢无价，其实点会无价咧？系、咪？你要付出噶嘛？咁嗰啲咪就系 咁啊？系去到一个位嚟， 冇可能系 冇 嘢， 系唔同嘅价值，系每样每样都系。好啦，咁今日咧想问下大家一样嘢啦，有拍卖会咧，咁啱咧，今日最近咧两个不同嘅拍卖啦，有一个拍卖会咧，有一支嘅威士忌酒。真係我嚟飲嘅威士忌就係、亦都唔係咩名人擁有過㗎，冇嗰啲嘅原因。另外一個呢就係鐵達尼，你知邊隻鐵達尼啦，沉咗嗰隻，裏面嘅一個遺物，一個金錶，一個懷錶，即係嗰啲叫做陀錶，係啦，陀錶。咁兩個都拍埋，你覺得邊個會拍埋得貴啲呢？一支威士忌酒同埋一个金嘅陀錶喺鐵達尼， 兩樣嘢嚟嘅喎，你好難將兩樣嘢比嘅喎，同埋拍賣冇嘢講嘅喎，係啊， 我想攞個心頭好， 係啊， 係啊， 如果我自己咁諗啊，即係我如果要我細 節嚟講， 即 係 如果係你拍係嘛，你會覺得 我就會寧願要金錶啦，因為威士忌你飲唔飲啊？你飲咗就冇咗嘅啦， 係啊， 但係陀錶唔永遠喺度嘅嘛，即係我覺得嗰樣嘢， 但係唔用得㗎嘛，即係陀錶咪浸到溶爛爛嘅啦嘛。 啊，唔系啊，我睇落都 OK 噶， 你睇落 OK 啊，行唔行得先？ 咁啊，唔知 嗱，就算行得，佢准唔准时先？ 唔系，嗱，行得嘅话，同埋唔行得系两回事嚟噶，系啊，贵好多噶。嗱，我会觉得系咁样，我会投一支威士忌， 我都系投， 我会投一支威士忌，点解咧？ 同我争啦， 系唔系？诶，我系投嚟同你饮。 诶，我就 系你真系 系啊， 系啊，咁样先至系饮咗嘅，先至系 值 值得噶。 嗰啲酒投嚟梗系饮， 系啦，同埋呢一只表。你摆喺度嘅话，你用唔到系冇用噶，嗰样嘢系废物嚟嘅。 小明啊，讲紧咧拍卖会啊，有一支威士忌酒， 系 啊，另外都当然系好有历史嘅啦吓。另外就系喺铁达尼号揾到个陀标， 哦，就睇下要边样。 你要乜嘢？即系你会投？ 因为咧，我就真系唔好饮酒嘅。可能会要个陀标再放翻出去得唔得？ 哦，即系你 即系等佢 咁酒都酒都系放翻出去， 咁都系啊。 佢而家就系因为有个价钱先摆去拍卖会。嗱，最后咧嗰支威士忌酒咧系拍咗2100万。港幣，而個陀錶係得佢一半嘅價錢啫。 係啊，酒梗係啦， 梗係啦， 酒可以。 仲有頭先你講得啱嘅，因為其實如果而家佢個年份我唔知係幾多啦，佢如果再擺耐啲嘅話，不得了，係啊，會越嚟越貴，即係等於保利茶啫嘛。 啱啊， 你都冇諗過㗎。 打開個蓋咧，哇，滿室都係酒香嘅。 唔係，同埋我真係要覺得係要飲嘅酒，要去到有某個好緊要嘅日子，咁譬如可能我就同一班你自己真係最好嘅死黨朋友嘅話，大家飲咗佢，哇！ 同埋 呢啲先至係啊嘛， 罕有情形都係令到佢咁貴，因為佢係當年呢一個年份同埋嗰一批咧得40支，差唔多都冇曬噶啦，咁樣咯，所以越嚟越貴啊！好，11点翻嚟我就有樹窿樹窿 ，You are not alone 啊，同阿 Doctor Matthew 傾下偈，心事嚟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喂！ 威、骏马强、高大威马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啊， 骏马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表哥 开台啦！我睇完通宵麻雀咯，我已经仲开台。我昨晚仲话发誓，我唔会再得打通宵麻雀。你最后个打好大诱惑、啊。 你真系昨日打咗？ 唔系我讲笑， 精神啊今日。 表哥， 几好啊！其实来唔来搵啲嘢，几好啊！装装装，好啦，我欢迎晒表哥。 冇错， 表哥早晨。 我上个礼拜就冇打麻雀，不过咧我睇一个话剧，就系睇上次咧礼拜五咧咪有个校长讲话，有个神父叫意大利神父叫做 李马道，你睇咗呢一个话剧？ 系啊，呢个话剧啊， 非常精彩。 佢好精彩，原来嗰个导演咧系一个好出名嘅艺人啦，你都识嘅， 刘松仁先生。 刘松仁先生 系，我以前做我老师噶。 哦，系咩？ 学校风云咯。 哦，戏里边，戏里边， 佢系你老师。嗰日上台睇佢分享嘅时候，佢分享佢个老师，我好感动啊！点解咧？个话剧固然之个内容好好啦，但系触动我嘅时候咧，睇，哎呀，刘松仁喺台上讲嘅时候咧，佢虽然已经系七十几岁，但我感觉。佢好似一個小朋友一樣， 翻翻去以前嗰種心情，仲記得當年。 咁佢分享咩咧？就話佢細個嘅時候咧，有個神父幫佢領洗嘅，嗰、那個叫做恩保德神父，一個意大利神父。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個神父咧漂洋過海嚟咗香港服務六十幾年。咁啊，十年前咧邀請佢幫佢做呢個話劇啦，咁啊做導演啦、製作。咁但係其實我佢嚟講咧，都係唔熟悉話劇噶嘛，音樂劇。咁但係話佢唔可以 say no， 點解咧？因為有恩於呢個神父，細個時候咧幫佢領洗啊。咁我哋講得大個時候咧，咁我。八卦就上網睇翻啊，點解呢個神父對咁大嘅影響呢？原來發覺咧就係佢就算出嚟大個出嚟做嘢咧，佢都係覺得自己做嘅態度都有神父嘅影子。 哇！ 佢咩咧就係、是、做事好專注嘅，好認真嘅。同埋咧就係唔會向後望，無論以前有幾咁成就都好啦，或者活在當下做好眼前嘅工作。咁同埋咧，原來從來都唔拍廣告喎，你估點解？因為神父唔中意物質主義，所以話我唔會拍廣告。 佢自己從來都唔會拍 廣告，佢從來都唔會拍攝任何嘅廣告噶。然後原來個神父對物物影咁多，佢嘅價值觀， 係喎，好似係真係冇叫佢拍廣告， 係喎，真冇拍廣告，有原則嘅喎。所以你見到啊，你又發覺就係佢細個成長，一個相遇，一個神職人員咧，對佢大個咗個做人態度啊，工作態度咁深 價值觀啊，好多嘢。 咁啊，今日嘅主題咧，關於師友計劃 mentorship。咁啊，大家應該可以分享下，你由細到大咧成長之中有冇啲人？影响咗你，咁不如听听读者嘅来信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Alice， 做咗工程师已经超过25年噶啦。最近参加咗一个志愿机构，佢哋所搞嘅叫做师友关系，帮助嚟自草根阶层嘅一啲中学生。我从来咧都未做过 mentor 噶，个心咧有啲紧张啊！我知道我的 mentee 是来自香港两年多的新移民，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啊？帮我怎样做好一个 mentor 啊？我其实什么都不懂的，我的专业只是工程，我担心我不懂怎样可以帮到他们，同埋我怎样才可以将同年的一些年轻人的话可以沟通得好一点呢？ 嗯，冇错啦，就系呢位朋友 Alice 嘅来信嘅、我谂做人嘅 mentor 都有一种压力，嗬，因为你系要将你自己懂得嘅嘢去教佢啦，或者系俾一啲嘅建议啦。 系、啦，咁佢提出个问题就话啦，就系、是、我就系专长就系工程啫，但系如果一个 mentee 问啲嘢咧，就系、是、我个专业以外我唔识嘅，咁点算咧？我咪样都识嘅，咁你哋会有咩建议咧？ 有啲又真係唔識嘅。 其實我真係覺得要放低你自己嘅身段咯。 係啊， 雖然喺你嘅專業上面嘅話，你係一個專業嘅人士啊，即係你有呢一啲佢哋冇嘅嘢，但係其實有一啲嘢嘅就係佢哋有而你冇嘅，就係年青人佢哋嘅，唔係啊，係年青人其實有時如果你放低你自己嘅身段咧，譬如好似我哋呢啲上咗年紀嘅咧，喺佢哋身上係學咗有好多嘢，因為你要知道嘅就係呢一個世界瞬息萬變啊，而家反而有好多係佢哋識，即係好似你哋識，而我哋唔識嘅嘢。好啦，好簡單，你問你哋用一啲 app 啫，好多時候譬如可能你問小羊羊，佢撳兩個掣就已經 我啲 app 都要再問啲細我十年嘅朋友仔。 係啊，所以其實你只要放低身段，你當佢哋係一個朋友咁樣，互相去交流同埋互相學習，我覺得咁樣就得噶啦，唔需要有壓力。 係啊，我上個禮拜先請阿小羊羊就係咩咧？就係我人生第一次有一個網上嘅社交媒體咧，我有社交媒體幾種嘅話，一種係放老人家嘅，啲放後生嘅，我上個禮拜。同一啲舊嘅學生約我食飯，同我慶咁啊食飯慶祝啦。咁跟住影咗相之後，我上個禮拜啱啱開咗呢個新嘅社交媒體啊，不過唔識點樣擺水上網，有咩教我啊？ 問 楊楊 啦。 後屘我擺咗之後咧，發覺點解會咁嘅？我明明擺 A 嘅社交媒體，點解 B 嘅人擺會見到自己啲相咧？跟住某啲人覺得，但我唔想俾人知噶嘛。點解我諗住 A 嘅啫，點解 B 都知話，全部人都知話，咁啊即刻問小楊，點解會咁噶？ 最後揾到個掣未啊？揾到未啊？ 我未揾到個掣啊！點解 會咁噶？ 因為佢有個掣，你要 turn on turn off 佢。係啊，同步啊，咁啊即係。即係長知識啦，就 係 係啊，佢教學相長，一方面做個 mentor 啦， 你 可以 教我，我教 都 學到好多嘢。 係，只不過如果嗰個即係 mentor 問一啲佢想問嘅問題，但唔關個專業或者，我覺得用自己平時嗰個相信，你梗有一樣嘢你相信嘅，咩係啱，應該點樣做，點樣對人個價值觀，你總有一個做人嘅態度。咁我諗你用翻自己平時覺得啱嘅去教佢就 OK 咯。 同埋我自己都有做過 mentee 嘅經歷啦，我自己覺得對方我即係好珍惜佢嘅就係佢。即係大過我可能十年、二十年，佢有嘅人生嘅步伐係比我行得多啲，佢嘅經驗啊，佢睇嘢一定會同我唔同嘅，所以我想聽呢一啲同我唔同嘅睇法， 人生經歷。 我最 value 係咩咧？佢哋身邊嘅 network，即係有時我要嘅，譬如我試過有一次，我嗰陣時去揾暑期工。我嗰時候問我中學老師啊，我想做乜乜乜嘅暑期工啊，咁佢話：我個親戚就係做呢方面，咁啊 send 你個 CV 俾佢啦，咁所以呢啲都係 mentor 可以幫到我嘅。 冇錯， 就算我唔識各方面嘅知識咧，我可以轉介俾一啲人可以幫佢嘅， 總會有嘅，總會有。 咁啊，咁我又問到一個問題咧，就啊，點樣同年青人溝通？你哋專家啦，同唔同嘅人，你覺得特別費啲後生啲嘅年青人，用啲咩心態啊，有啲咩態度同佢傾嘅咧，係容易啲打成一片。 喂，小強答我，我覺得呢樣嘢你做得幾好。 係啊， 我覺得一定要踎低。同佢哋同一個高度，同佢哋傾偈。你唔好扮正自己係大哥啊！真係唔好冇用嘅。 而家唔得噶啦， 唔得噶， 而家唔啱呢套噶啦。 係啊， 你上一代講咩？我食鹽多過你食飯啊！ 千祈唔好講 呢 啲嘢， 唔好講呢啲啊！我都唔食鹽嘅。 係啊，冇錯。 我正可唔可以包咁啊？係啊，同埋上一代就話：，一係不如一係換喺下一代咧，就係冇咁好咁多不盡嘅。咁啲 mentee 聽到咧，又覺得哎呀，真係格格不入啊！啱聽， 冇錯， 冇 錯， 兩個字廢青，真係千祈唔好提出口。廢青啊，即係呢兩個字，我覺得好難聽嘅。即係倒翻轉頭，人哋嗌我廢老，我自己都唔中意。 冇錯， 所以真係唔好即係咁快 label 咗人。哇！你咁渣，你咁廢啊！冇， 即係同佢好接近個步伐。我記得有一位補習老師講咧，佢話同佢哋傾偈咧，盡量唔好攞翻啲以前嗰啲口頭禪咩無事不登三寶殿啊，唔知咩，即係佢係聽呢啲覺得你好老 餅。 即系听你讲呢啲，应该都好老饼噶。 你使佢即刻立晒闸，唔想再听落去啦。 系，一定系想讲道理啦。嗰啲咁 样，有啲共通语言啦，放下身段啦。嗰时有分享过节目嘅，就嗰时咧一班旧生上翻楼下咧，帮一啲中午下会考嘅一啲最后一届会考生。咁咧，全部都系啲好有资历啊，啲退休高官啊、律师啊、法官啊。咁我其中一个训练俾啲 mentor 咧，做咩咧？就系佢。蒙住晒眼，然后一抽签扮十二生肖，有呢个扮猪，有啲扮狗，咁咧成个过程之中咧，佢要喺有限时间之内最快揾翻自己啲组员，但系唔可以出声，只有用动物嘅声音揾翻你啲 group members。呢个游戏就精彩啦！发觉啊，用好耐时间先揾到，有啲人最尾系揾唔到嘅。咁啊，访问翻佢哋，点解你揾唔到咧？其中你见到咧就系有一啲组员咧就系企喺度。 等人扮豬咯，愛、哦，我係律師，我係法官，你叫扮豬。咁呢個遊戲就 擺唔 低 身段， 冇錯啦，就係、是、有時候你放唔下身段嘅時候，當你做一個 mentor 嘅時候，你有冇會跌落咩狀況咧？你唔能夠 lower 自己，結果同年輕咧唔能夠溝通到， 玩得唔投入咯。 嗱，我唔知道其實呢樣嘢可唔可以應用到，因為我最近都睇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蔡瀾先生佢哋嘅訪問。咁、因為好多時候佢都會有一啲嘅，譬如可能係分享啊，又或者係即係佢出一本書咁樣，就會有好多讀者會同佢哋一齊有啲嘅就係互動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唔中意有一啲框架上面嘅嘢喺度，即係例如每一次嘅讀書會又好，或者呢啲分享會又好嘅話，佢哋就係話我唔想有任何嘅預設嘅嘢，又或者就係我有啲乜嘢想同你。你哋讲，不如有啲乜嘢嘅就系你哋问我，我答，系啦，咁样即系嗰啲嘢嘅就系你哋想知道嘅嘢。instead of 嘅就系我要讲俾你听一啲咩嘢，我要讲俾你听一啲嘢嘅就又商议下嘅。有啲嘢嘅话就会有一种嘅就系好似一种阶级咁样。但系如果你哋嚟嘅话咧，系要你问我，我可以答到你，我会俾到一啲我自己都好精辟嘅见解。咁样嘅话咧，呢一个系个比较对等啲嘅关系之下，大家就会舒服咯。 好好，因为我觉得有时。咧 mentor 佢自己準備嘅嘢講俾啲 mentee 聽，可能啲 mentee 根本就我都唔係想要呢啲，咁我哋我唔係想要，但佢又用咗好多時間啦，講咗幾百字啊，但我都唔係想要呢啲。 同埋咧，你發覺有啲人咧係。好中意將自己價值觀，自己覺得啊，我有經歷，你要保落先， 都係 啲 就唔啱俾 後生仔，覺得好反感嘅。 咁 你發覺其實係你嘅需要，唔係個 mentee 嘅需要。 所以睇下佢哋需要啲乜嘢。 你問我啊，係咪啊？我用我自己嘅經驗，我盡量答你，係嘛？同埋就唔好一嚟就話俾人聽嘅，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我哋以前係點點點㗎，唔好同我講呢啲嘢。個世界進步咗㗎啦，唔再係咁咯。 一講呢啲拉咗閘㗎啦， 拉咗。所以啊，都係個智慧就是、bottom up 就唔係 top down。係 啦，唔係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咁你有冇聽過啲攞諾貝爾獎嗰啲人咧？佢講翻話啊，成長哦咁大嘅成就咧，佢話成長之中咧，其實就係啲人啟發咗我噶。嗰啲我嘅 mentor 咧，你要記住佢講得好話。嗰啲人咧點樣影響我咧？佢係 inspire 我，佢唔係 preach 我，唔係 shame 我。你會發覺一有成長嘅時候，啲老師真係好咧，就係要用好多 criticism 嘅，好多批評。 嗱， 即係出於好意嘅。你發覺所有攞諾貝爾獎嘅人，發覺我成長中咧啟發得最多咧，嗰啲老師咧係 inspire 我。咁結果我點解咁用力去做，咁用心咧？就係、是、我每日嘅工作，每日所做嘅咧，我做係 out of aspiration， 唔係 shame 咯。但係嗰時我哋成長嘅時候咧，老師就係咩啊？做錯咗，用好多啲羞辱嘅説話批評，結果咩啊？我係 out of fear。你 out of fear 都有 motivation 嘅，不過。 一冇咗嗰种 fear 就冇晒 motivation 啦。 我觉得要睇人。 睇人， 有時好似話一啲教練咧， 係用 hard 嘅日本嗰啲啊， 係要鬧人啫。 你俾我 發緊夢啊！你 叫咩名？叫咩名？係啊，嗰個英足球教練。 足球誒 啊， 佢講係 佢係要鬧人嘅。佢話有啲係要鬧嘅。 曼聯嗰個領隊啊，費格遜。 費格遜，有啲知道，有啲係要鬧嘅。 有啲就要係啦，夾食夾嗰啲人。 冇錯， 啲仔又好幫到佢，好有動力。 半場嘅時候跟我入嚟。 闹爆， 闹爆之后就攞出嚟踢得好好噶啦，睇人噶，你要睇 人 噶。 OK， 咁第二个特质咧，我觉得都好紧要嘅就系 show interest 咯。如果你个 mentor 咧对年轻人咧系不感兴趣咧，佢感受到 啊 系啊， 我哋只系中意啲中意我哋嘅人，对我有 interest 嘅人，佢对我啊纯粹教我，但系发觉你感受到佢 passion 佢咧，其实你都系 同埋你 feel 到嘅，即系佢对你系啊，佢敷衍你啊，定系真系好想帮你 咧？你点样感受到咧？同人相处咧？你真係感受到嗰個人係對你好有興趣，你憑啲咩地方你 sense 同埋一個人係真係純粹好慷慨同你交流，個分別係點呢？佢嘅眼神， 我諗 body language 都會出賣嘅嚇，又翹住對手啊， 係啊， 唔知望邊度 講嘢嘅 intonation 咯，同埋我諗佢會關心你多啲地，即係不同嘅嘢咯，就唔係淨係你問佢咩就直接答嗰個問題咯，佢會問一啲你冇問嘅，佢都問，咁其他又點啊？最近做人點啊？即係佢問多啲，去關心你多啲，你會 feel 到嘅。 追問一啲嘢， 會追問啲嘢 啦，多啲唔係純粹我 get 得登就算。 唔係你問我答，唔係你問我答咯，即係唔係一個咁樣過程咯，係啊。 咁另一個特質咧，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佢見到年青人咧，唔係純粹困難啊，佢見到 opportunities， 你見到佢哋咧有未來嘅、有希望嘅、有機會嘅，諗起啲咩人咧？我最近睇報紙咧，有一個女嘅一個基金嘅人啦，一個創辦人啦。 可能你都聽過新聞，就係佢捐咗6000多萬香港幣啦，俾香港考 DSE 嘅女學生、免費。 哇！呢個好， 好有智慧啊！就寫俾政讀緊政府學校、官校同埋專業學校 DSE 就DSS 之後咧就唔需要嘅，本身有錢啊嘛。咁、但係呢個企業家咧，我最欣賞咧幾月之前咧，佢安排咗一個 conference 喺日本，咁咧係嗰個出席嘅會議入邊咧係有世界級嘅諾貝爾獎得主，亦都帶咗幾個天水圍嘅中學生，嗰啲中學生係未搭過飛機㗎。咁嗰個創辦人就喺台上面開始成日分享講咧就佢話我好欣賞，即係一個唔好嘅消息咧就係、是。嗰、那個漫畫家啱過身叫邊個啊？ 啊，日本嗰、 個。嗰個啱啱過身嗰個咧係日本 啊， 廖三明係啊。佢開始嘅時候咧，俾個 speech 咧就話廖三明嘅離開咧就好傷感。佢話咧，佢記得其中一個説話就咩咧？就係、是、孫悟空講嘅就係、是、我哋就係世界嘅希望。我喺年輕人當中，我見到你嘅希望，你見到特登俾機會，係要龍珠啊！就係佢就係俾機會啲年輕人咧去到， 唔係 龍珠啊！龍珠先唔係，係我講孫悟空，龍珠係咁，佢就想帶出就係話，其實想俾機會啲年輕人咧，就係話佢哋嘅未來嘅希望咯。咁啊， 其實從來都係啊，我哋都曾經係啊， 冇錯，個個 都 年輕， 個個 係 都年輕。 點解你哋唔忘記咗嘅就其實你以前都覺得上一代好煩㗎，係咪㗎？都覺得佢哋擺曬款啊，擺曬嘢。 Yeah, 一樣噶咋、我覺得個世界係一樣噶，係嘛？既然係咁嘅話，你就唔好學翻你以前嘅上一代咁樣，俾人哋有一種個感覺，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同你係冇互動咯。係 啦，所以點樣睇我哋年輕人，俾機會佢哋，佢哋我哋未來都好緊要嘅。咁、我哋一間聽一首歌翻嚟，我哋再繼續講。 Cried a tear, you wiped it dry. 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Somehow you needed me.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When I was at the end and turned my life back into truth again, you even called me friend.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American is how you needed me 十二点半。星期二早上十一点廿九分，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8%，多云同埋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我哋先听十一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前年发生天秤倒冧事件，导致三死六伤。消息指，地盘总承建商的时任项目经理涉嫌误杀被捕。事发在前年9月7日，消息说被捕男子正是被警方扣查，稍后会被落案起诉误杀罪。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新法例上星期一起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整体平稳有序，市民逐步适应走塑的要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好大部分市民，包括有报道说大约六七成人，无论堂食或者外卖都不要即弃餐具，并且买可重用餐具。他说希望市民改变生活习惯，同时不会造成好大影响，过程中有不断优化空间。李家超说，社会上对于食肆牌照规定和走塑新例希望有更清晰的解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已经多次解释，并且会继续解说实际运作情况。他重申政府会留意市民适应首阶段走塑情况和替代品供应等问题，先决定下一步措施。美国高等院校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反战示威持续，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对拒绝离开示威营地的学生采取停学处分。校方在声明说，校方领导层和示威主办方谈判多日，未能够劝服学生拆除帐篷营地。校方当地星期一警告，如果在下午两点前不清空营地，将会面临纪律处分。发言人到夜晚说，已经开始对学生采取停学处分，作为力保校园安全的下一阶段行动一部分。示威学生表明会继续扎营抗议，直到校方答应诉求或者被武力驱离。一个学生宣读声明说，和34000个巴勒斯坦人丧生相比，这些令人厌恶的恐吓策略毫无意义。另外，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警方星期一和示威者冲突，包括使用胡椒喷雾，并且在拆除一个营地的时候拉了一些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6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2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9升7仙，腾讯控股347.2跌4毫，友邦保险58蚊系升7毫，中海油20.6升8.4，中国银行3.55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3.63跌0.8仙，建设银行5.11升4仙，商汤1.15跌6仙，美团110蚊跌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6。

係 啊 係 啊， 聽聞 佢寫噶嘛。 係啦，嗰間佢遇咗個輔導員咧係 Robin Williams， 咁、個故事大概講話一個年輕人啦，係自暴自棄嘅，好反叛嘅。咁咧就話説佢喺 MIT 好世界級嘅頂尖嘅大學啦，麻省理工。咁、就有一次個數學教授咧追住題目，咁啊所有大學生都係唔識答。點知第二日？完完整整 写咗个答案喺黑板， 系啊，后屘发现唔系学生答，而系呢个 清洁工人答，佢行过咁，系啊，顺手咁就写咗啲答案， 又啱喎。咁你哋有冇睇过呢套电影？ 有。 咁你咩最 骄阳似我？ 骄阳似我系啦，咁佢其中一个一次咧都好感动，就咩咧？就系话咁啊，校方唔想浪费咗呢年青人啦，啲资优生，咁啊唔好就系做清洁啦，咁我哋做辅导。咁我 counselor Robin Williams 问你一个问题咧，就话点解你做清洁啊？其实你咁有能力嘅话咧，你读书读上去可以第时好有成就噶，赚好多钱，各样职业。咁佢就话啦，边个话读书叻有能力，一定要拣啲工作好啊？我唔觉得清洁好卑微，我好尊重。咁个 counselor 听完之后咧，佢冇驳佢，佢只系问一个问题咧，我觉得啊好 powerful 啊。嗰、那個問題問咩咧？話其實你啱噶，你做咩工作咧？職業係無分貴賤。不過我謝張浩奇想問一問、就是，就係其實你做清潔嘅話咧，你喺好多連鎖快餐店做清潔都得，你喺街邊做清潔都得，點解偏偏揀世界級嘅大學呢間大學做清潔啊？就係、呢個問題問翻佢，佢觸動翻自己。系咯，点解拣呢个呢？其实佢自己 deep down 都 feel 到就系我呢方面嘅能力，我想发挥，我唔想咁样啊，唔甘于咁。 即系佢知道自己都系有能力。 系啊，佢都系唔想浪费咗呢样嘢。咁我觉得，哎呀，嗰、那个好好嘅个 mentor 就系点啊？就系、raise 啲好嘅问题，帮当事人去谂翻更深自己嘅需要，唔系说教啊，而系帮佢谂翻自己 reflect 翻你自己深层次，你想要啲咩咯？我就觉得即系做辅导都系嘅。其实最 powerful 咧，唔系你教佢啲乜，可以做啲乜，帮佢分析乜，而你能够 raise 一个好嘅 reflective question 咧，仲 powerful 过你讲啲乜，应该做啲乜， 等佢自己去谂。 系啊， 其实如果系嘅话，老师都应该要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做法，系嘛？ 系啊， 其实唔系教佢系要点样做，而系佢就去冇错，系帮佢试，系教佢点样思考。 咁个分别层次就唔同咗啦。有啲嘢系出边俾我嘅，系属于出边咯。但如果嗰样嘢咧系我由内而去出外嘅话咧，系 from 我自己嘅咧，呢个属于自己，个层次都唔同。 佢永远都会记得， 系啊，永远都记得。咁你成长之中，某啲人啊。佢同你傾偈，係可能佢未必教你好多嘢，但係一兩條問題咧，突然間叮一聲，又係佢幫你自己了解自己多啲。咁啊，如果你遇到咁好嘅朋友咧，你要珍惜啊。 我嗰陣時讀書咧，中學嘅時候，即係都可以分享點解我最後入大學揀心理學咧，因為嗰陣時咧好搞笑，中學嘅階段咧有幾年咧都係俾同一位嘅中文科老師教我。咁咧佢就成日上堂咧，佢除咗教中文之外咧，佢因為佢自己本身讀哲學嘅。咁佢就上堂咧，会分享好多哲学嘅故事啊，或者分享好多心理学嘅故事。咁我自己觉得咧，我中文都中意上堂嘅。咁但系佢永远去分享呢啲哲学啊或者心理学有关嘅问题嘅时候咧，我会特别感兴趣。咁所以就同埋平时我人生遇到啲咩，即系读书嘅时候遇到啲咩生活上嘅问题啊，有啲烦恼啊，都会好中意小息啊，放学搵佢倾偈嘅。咁所以有啲咩主要有咩难题都会请教佢啦。even 到而家，譬如毕咗业啊，出嚟做嘢啊，入咗呢行啊。好多時嘅一啲工作要你決定嘅啲方向啊，都會喺即係過時過節都會見面嘅，都會問佢啊，你會點睇啊咁樣，咁所以佢都好影響咗我人生好多決定嘅一個老師 咯。咁、我想問大家啦，點解啊？先有一個經驗就係、有啲人咧嚇，佢講乜咧，我係特別容易接收嘅，我哋會好黐罵佢嘅，但係有啲人咧就係、佢好有經驗㗎，好有知識，但係咧硬係聽唔入耳㗎。即係同一句説話，阿爸阿媽同你講咧，你聽唔入耳，但係個老師講咧，真係細受用㗎。 咁關個 presentation 方面，即係佢點樣講嗰樣嘢俾我哋聽。 我試過一次， 嗰個人係邊個緊要？ 係 老師喎，嗰個 老師又唔同咧。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權力上嘅崇拜 嘅，崇拜咪啊，崇拜 人，佢地位係比較高，所以你會覺得佢 爸爸媽媽聽慣咗，啲皮都硬曬啦，聽唔入耳啦。 同埋有啲你会觉得同意咯，即系佢会敲动到你嘅心弦咯。好似嗱，做电台咧有个叫基本功啦咁样。咁啊，好多年前咧听过一个前辈啦，咁啊邀请嚟同我哋讲下做节目嘅基本功啦。咁佢自己本身都一个好出名嘅主持人嚟嘅，咁佢讲咗一样嘢我都好认同。佢有时咧啲人听我做节目，即系嗰个前辈咁讲，会觉得哇佢好叻，夹嗰个叻，成个 flow 好，即系样嘢做得咁好。但系佢哋从来都唔知道我喺夜晚夹咗几多次，我喺做节目之前我练咗几多次。人哋成日以为啊，我一嚟就已经系咁叻啊，但唔紧要啦，就等佢以为我咁叻啦。但其实我系好勤力，我系付出好多嘢，我唔需要话俾佢哋听咯。咁样即系冇嘢系 easy come， 即系每一样嘢咧，你以为人哋嗰个好容易已经做到嗰样嘢，唔系啊，人哋背后练咗好多次。咁呢样嘢就我听完之后都记咗好多年，即系呢样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系、 我就有一个就系以前中学嘅音乐老师，佢唔多讲嘢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系身教多于一切。 啊、 你同佢嘅身系啦，咁我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以前佢系会睇到有一啲学生，佢有一啲特质嘅地方，例如可能佢音乐特别好嘅，或者佢唱歌特别好嘅，佢就会俾机会你去参加唔同嘅比赛，同埋嘅就系佢会自己教我弹琴咯。 哦， 即系每一个礼拜佢系叫你免费去佢屋企嗰度，佢教你弹琴。 哇，咁 佢 有心喎，即系唔系当佢一份工作啦。 佢唔系一份工，佢会觉得你有呢一个音乐嘅天分，我应该要栽培你。咁、所以我觉得由佢嘅身上面嘅话，亦都学到有某啲嘅特质噶。我系好愿意会去帮一啲后辈，系、啦。总之佢哋需要一啲帮手嘅时候嘅话咧，我会义不容辞咯。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样嘢，先至系大家嘅将来嚟嘅，就系、用我嘅经验。是以他们的热诚你两样东西合在一起你才会做到一些东西、即你每一样东西你都需要有个基础是不是但是这个就是可能是上一代或者你前辈可以给到你的东西、而你帮一些后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即个经验都很漂亮就是那个老师去 go extra mile 去额外教你、不是讲钱啊什么东西他不想让你有什么才华栽培你但是你不单止 pick up 到、那个、 再继续 学习对那个音乐的东西而说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影响你你怎样栽培下后生的那真的是两个层次的你觉得你的影响 他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东西 他没有说你以后要帮人帮人不是这些 不需要 他的身教对你 我见到这份美 是 吧就是帮助你们的后辈你会帮他去成就他有某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一样东西我就去做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传承 表弟怎样你周围很多美的东西除了美食之外还有什 么所以我自己都几开心，中学啊、小学好多老师都即系教到好多嘢。咁其实而家咧，我反而有一个，我觉得一个生意人，佢真系教咗好多嘢。 生意人， 生意人嚟嘅，佢做厂做咗好多年，佢净系话俾我听，佢话佢最好坚毅嘅就系佢而家都系六点钟起身跑步游水。佢有一日佢要 教唔到你啊！ 你有冇 我知啊？唔系啊！我佢工厂嗰度，佢话嗱呢度有一条嗰啲 跑步径， 佢特登整一条喺度，够唔够胆同我跑？唔够胆。然后佢话俾我听，唔系佢嗰种 影响唔到你啊。 但系唔系，当然运动我唔得，但系佢个坚毅不拔，我真系要学。佢话俾我听，佢最辛苦嗰年咧，就系佢七几年嘅时候，佢哥哥已经落咗香港，佢未有得落。后来佢只能够偷渡，佢话为咗锻炼偷渡。在一隻木筏嗰度，三個人一組，佢就攞兩塊乒乓波板跪喺度喎。佢話唔係坐喺嗰隻嘢度喎，亦都唔係企喺度，跪喺度，左右手一齊撐，三個人一定要一齊數住。稍有一個人貪快或者貪懶咧，就唔得噶啦。佢話由即係深圳灣嗰邊就望住對面流浮山嗰啲嘅燈。佢話咧久唔久海上面有啲燈喺度掃嘅。就是那些海关在那里数，他说他们很害怕，那一晚撑撑撑撑，一起就同心协力就撑过去了，不可以偷懒，不可以偷懒。那我觉得哇，真的，当然他现在很成功，我当然没那么成功，因为我真的有些学不到，但是他感染到我，有些真的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坚持。 有些什么啊？ 冇放喺个肚腩， 我有啲嘢唔方便讲俾你听，我唔想你偷师，我唔想你， 佢冇放你继续食嘢，佢冇从来冇放你继续食嘢， 好多嘢你都冇放弃， 系啊，食嘢啦， 冇放弃过你自己个肚腩， 食嘢啦，同埋食嘢啦， 食药咯，咪 食药， 从来冇放弃食药， 起码好啊，继续， 即系叫你食，唔好唔食啦， 系啦，我都觉得你冇学到咯，如果你指住嗰个跑步， 就话六点钟起身跑步。游水， 我听完之后觉得咁，你学咗啲咩？ 又如何？ 你话学咗系八成，你八点钟起身游水都 衰，攞嚟俾人踢。 好，咁啊，翻我嗰个咧，我成长嘅时候咧，我记得我中一嘅时候咧，一次屋企人坐的士，夏天嚟嘅，好热，咁我喺的士上边咧去尖沙咀一间酒楼食饭啦，咁我。沿途行去嗰陣時，點解以前咧油麻地咧海旁咧係有啲船家㗎，有啲水住喺船上面嘅人，嗰陣時係未有西九㗎。咁我望出去嘅時候咧，見到咦咩叫個老伯伯好曬，赤住膊喺個老人家推住啲車推啲木頭，咁我覺得哎呀個老人家都好辛苦啊，跟住望過隔離。隔篱嗰个仲老过佢，帮佢推啲木头。 你个跟住， 我真系好夹，我真系好想收钱。你个死僆仔十几岁就坐的士去探查，一个老人家咧就推住啲木头。 好多啲老人家 系好辛苦。 今时你嘅路面都仲见到嘅。 系啊，你而家都见到啊。 仲见到噶。 但系我最感触咩咧？就望清楚隔篱嗰个老人家咧，仲老嘅帮佢推，我就望清楚，佢隔篱嗰个老人家系一个外国人，我就望清楚。是我下一个神父，我就好难忘，我印象深刻就是 Who are you？ 你其实嗰个神父系义助嘅，即系见到佢辛苦就走埋帮手， 系啊，帮佢手推，咁我就好感触。 你唔会嘅咩？我会嘅、哦， 佢坐翻的士啊， 我喺的士上面，我唔喺个现场，如果现场我一定会飞身扑着帮佢走。 我有啊， 系啊，咁我 就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呢啲咁嘅推木头车嗰啲 band 嚟 boot 啦，跟住咧佢嗰啲纸全部跌晒落嚟啊，仲喺我面度 boot 啦，哇，又似你，真系嬲到不得了啊！ 跟住你点？ 我咪就系喺架车嗰度，我直头就去，我就系顶住你架车，你 boot 佢啊嘛，我就顶住你架车。我就落車、啊，我慢慢幫佢執翻啲紙皮。 哎呀，好啊，好啊！ 跟住 又 望住佢，你真係 係啊！咁就係 好 嘢。點解唔係啊？點解要咁樣咧？ 啱啊！ 你越 幫 佢，佢咪越 驚。 係 啊， 其實 佢都唔想， 佢都唔想，係咯。咁但係呢個經歷咧，就令我識咩？就係你見到老人家咁辛苦嘅時候咧，你個老人家去伸手幫嘅時候，你問翻自己有力有。能力 有心有力， 幫周遊身邊嘅人咯。咁、我記得有神父咧，學校咧，我第一個經歷咧就係、我見到小息嘅時候，啲學生跑嚟跑去，跌曬啲垃圾喺個學校嘅 campus 度啦。呢個神父咧冇理到其他人點樣，就咧彎低心執咗個垃圾掉落垃圾桶。但啲垃圾唔係佢自己掉嘅。但我睇完之後咧，我嚟講一個好重要嘅 lesson 就係、就算眼前嘅垃圾唔係你掉都好啦，你都可以選擇執 幫手 掉低佢。咁就係呢兩個經歷就係我，雖然佢唔係直接教你做人應該點樣點樣，但好似一個就係佢嘅身教啊，唔係佢講啲咩嘢，佢影咗今日你自己做人嘅態度咯。 嗯， 系啊，咁譬如上咗都讲下心理学啲研究，发现咧成长之中啲年青人咧有 mentor 嘅 support， 有啲咩好嘅影响咧？ 如果有呢个 mentorship 咧，嗱有啲心理学嘅研究咧，我譬如我讲几点啊，即系如果你喺学校入边读紧书嘅时候咧，遇到一个 mentor 去指导你去街住你咧，通常咧你一个比较高啲嘅一个中学嘅一个毕业嘅比例啊。同埋咧，有一個低啲嘅 drop out rate， 即係佢唔會絕學嘅機會咧，係會低咗嘅。 少啲走堂， 係啦， 表弟， 係啦，有一個咧， 你有冇走堂啊？你嘅冇 mentor 啦， 冇翻學， 直情冇 走堂， 直情冇，所以冇走到，因為都冇翻 喺張牀嗰度。 哦，咁好個即係影響都好大嘅。 係啊，即係因為我自己諗翻咧，譬如我身邊嘅同學仔咧，即係佢哋有各自各。自己嘅一啲老師啊，或者社工咧，去幫我哋解決佢哋人生嘅難題咧，好似佢哋個學校表現都會好啲喎。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個心理學都有講嘅，會少啲一啲 unexcused 嘅 absence 啊，即係譬如有時會唔翻學啊，會走堂啊，即係呢啲嘅出現嘅機會都會低啲咯。係啦，即係整體嗰個讀書嘅態度啊，係會因為有呢一個叫做人生嘅啟蒙老師、啟蒙導師嘅出現而會表現得好啲嘅。 我都同意，好似頭先阿都得嚟講，佢即係內在嘅推動力係緊要過外在，即係你喺外邊咧揸嚟藤條又好鬧嘅好，嗰啲其實外在推動力佢驚一陣嘅啫，但係佢自己想去做一樣嘢咧，係更加有嗰個推動 力。但我想問原因係咩啊？原因系乜嘢？即系点解啊？即系你只有做咗一个咁样嘅 原因咧？我觉得有两点可以解释到嘅，就系咩咧？佢因为佢有其他嘅 好處嘅，就係、是、第一個就係會自信心會提升咗啦，同埋咧呢一、這個好緊要嘅。同人哋 interpersonal skills 嗰個同人哋溝通嗰個技巧咧會高咗，咁我覺得因為可能係咪我唔知點樣解啱唔啱啊 ，Doctor Matthew， 佢對嗰個老師個 attachment attach 喺個老師度咧個情感好咗啊，各方面都好咗，咁你自然對學校生活啊都 喜歡 多 咗 噶嘛， 咁你令我諗起一次咧睇醫生喎，睇傷風感冒咗，平時睇傷風咪睇三分鐘睇完啦，嗰醫生同我傾咗一個鐘頭，我 咁跟住 前 得 嘅 人， 前 得 男嘅女啊，點感冒嘅啫？點解咧？就係、是个医生咧系我师兄，跟住佢同我讲翻读书时候咧，一个校长对佢嘅影响深远。咁我听 喺度讲古仔咯， 系啊，听成个钟头。 咁但 系 其他病人 出面 咁， 你有冇谂过出面等一病？ 佢又讲佢 你解 绍 俾我睇啊！ 嗱，佢讲咩咧？就话佢话读书时候咧，其实不嬲都实质麻麻地嘅。嗰年有突破咧，就咩咧？就系佢嗰年咧自己搞个音乐嘅个 orchestra， 学校冇嘅，咁啊自己同神父后屘申请啲资源啊。于是乎听住咧，自己暗荷包俾钱佢。个身见到点解唔系问政府攞钱，唔系 office 攞钱，点解 自己 咁自己包攞钱嘅？佢话系啊，自己钱嚟噶，见你个活动有意义，我想支持你，所以俾你咯。咁我生日吓放课啦，佢见到之后咧，觉得哎呀好感动，个神父俾咗我，我唔想令佢失望啊。自此之后咧，搞活动系好用心、好认真、好有交代。咁我期尾咧，佢又同神父讲今年做过啲乜，做过啲乜，啲钱用几多？跟住个神父系冇任何问。啲錢點使噶？咁我就好奇怪，點解你要咁樣嘅神父？之後心底就係、是、佢對我咁大嘅信任，我唔想令佢失望啊！於是自此之後咧，就係、是、佢讀書做人代事，做咩做人做事植物咧，佢唔會令到人。令其他人失望，我要好用心做好佢咯。結果讀書讀醫學院啊，真係好咧。你發覺真係嘅，原來就係你曾經被信任，係影響一個人佢做人嘅態度。咁俾我哋臨尾一齊做個練習啦， 好 啊、感受一下一下我哋成長之中咧有啲咩 mentor 影我哋嘅。如果大家覺得適合嘅話咧，可以慢慢合埋雙眼，試下諗翻你細個嘅時候啊，爸爸媽媽講過啲咩説話咧，影響你都好深嘅。可能係關於對錢嘅態度、待人接物、點樣睇兄弟姊妹或者婚姻。到你慢慢读书啦，有冇边啲老师咧对你影响好深噶？可能到今日咧，你读书学嘅知识咧，大部分都唔记得啦，但系仍然记得当日个老师讲句说话，今日影响咗你嘅。咁到你而家喺生活当中咧，有冇啲人对你影响系特别深噶？你有冇怀疑到当你做一啲人生重要决定嘅时候咧？你的决定是建基于什么原则或者什么价值观、啊、而我想问呢，这些价值观这些原则呢又来自哪里的？现在试试在脑海里面出现回你成长之中有些什么人影响过你，你试试看看他的样子，他的样子是怎样的？生命影响生命，可能我们成长之中呢遇着一些不同的 mentor， 或者我们叫做 significant artist， 可能有一些已经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了，但是我们可以记得他讲的说话，他做人的态度，我们可以永远铭存于心。True. 耶！ 哈哈哈哈哈！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咩啊？ 西班牙牙学院 ，Hola Billy Sir，Felicidades。Oh. Tu hijo ha llegado a Hong Kong. Oh, gracias, gracias. 欢迎你个仔嚟啊香港。 系啊，好嘢。同埋 Billy 成话下个星期会邀请佢仔仔啱啱先美国翻嚟香港， 大 Billy 细 Billy 一齐。 系啦， 用西班牙话 讲咩啊？ 下个礼拜嘅仔 佢 个仔 个， 我会带 个仔。系啦 ，Próxima semana Billy 成继续帮我讲落去啊。 Próxima semana viene。 哇，你个仔22岁啊？ 系啊， 系啊， 佢做咗爸爸未啊？ 吓，未。 哇！你唔好咁样讲，呢啲吓到边啲上？ 你话问埋啲咁嘅嘢， 你好想人哋廿岁做爸爸咩？ 咁啊，咁我谂都冇话唔得嘅，不过就而家唔系，而家未，而家 系啦。喺事业上面希望可以吓， 好发展下， 好好发展下先。 好啦， 今日我哋要教啲乜嘢啊 b i 我哋有上次咧讲嗰啲月嘅， 系啊，冇错，月份， 月份系啦。咁我哋今日先学一学 星期。 系啦，星期日子系啦，点 样？一个礼拜七日， 系啊， 好， 系啊，你哋会发现一样嘢好得意嘅，嗱，学完跟住先话俾你听， 哇， 好， 好， 同啲星球有关系咪？ 哇， 同啲星球有关， 因为你俾啲绿色嘅嘛， 唔系，系啦，系啦，你睇啲星球啲名咧，咁其实你都已经可以 知道， 好接近 Spanish 嗰个名噶啦， 系 啊，系啊，系啊。好嗱，咁我哋先学呢个dia 啦 ，dia 即系 day，dia 系啦，咁 semana。 Semana 就係 week 哦， 咁 days of the week los días de la semana los días de la semana semana 記住嘛，老師唔係 banana semana semana 喂，你唔好嘈住我學嘢啦 ，semana 係 banana 嘅另外一種， 寫啲咩啊 ？semana banana banana OK 好啦，咁跟住我哋而家又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每一日係嘛，即係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朝星期日係咪？ 系 好， 由星期一开始啦。 个个吓笑， 系 嘅，做紧 嘢笑系好正常嘅，冇所谓。 笑到讲唔到嘢， 系 诶 ，OK， 好啦，开心。 第一个， 好， 第一个， 第一个，系第一个就 Lunes， 系啦 ，Lunes。 月亮 系啦 ，Lunes 就因为Spanish Luna 就即系月亮啦。嗱咁其实咧， 点解系星期一啊？ 点解啊？ 系啊，点解星期日啊？其实 呢样嘢好难，好难， 系咪啊？即系其实佢有乜天王星、海王星， 最近地球嘅球就系月球。 唔知 咧， 点解星期一系同月亮 有关啊？ 其實唔知噶嗱，不過咧，你可以喺個依個依個右手邊嗰格咧寫翻個中文字啊，月球即係咩月啊嘛， 月亮 寫個月係啦， 寫 個月，係啦係啦係啦 ，Lunar，Lunes， 係 喎，點解有個格仔？ 係啦， 係咪金木水火土啊？ 俾你寫個中文 ，OK， 五行啊， 五行邊有月㗎？ 唔 係 啊， 李麗蕊， 五行。有 你唔好咁冇禮貌， 你一陣間唔好呢一個 馬小強， 肯定有啦。OK， 嚟 啊 嚟 啊 嚟， 好，跟住禮拜 星期二 Tuesday 啦 ，Martes，Martes，Martes，Martes， 即系 Mars 係嘛？火星 係啦，即係 Mars 啊。咁 Mars 嘅 Spanish 係 Martes，Martes 係啦，咁所以 Martes，Martes。 好，跟住星期三就係 Miércoles， 哇 ，Miércoles。 水晶 ，Miércoles， 系啦 ，Miércoles， 星期三， 星期三， 呢个系乜嘢啊 ？Mercury 啊， 水晶， 水晶， 即系水晶，系啦， 即系月火水，而家系， 系啦， 系咪？ 系啦，咁跟住星 期 四就系 Jueves， 好难发音啊 ，Jueves。 Jupiter， 有似英文問人 who is 咁啊？ 哦 ，Jupiter，Jupiter，Jupiter，Jupiter。 阿 Carlo， 你講多一次啊 ，Carlo。 Horace， 哇，好正！ 我问你今日星期几啊？ Horace， 系唔系都话 Horace？ 一 阵间好似想落雨咁。 Horace，Jupiter 系乜嘢啊？ 木星， 木 星，木星系。 OK， 好，跟住星期五系啦，下一个星期五咧就系 Viernes， Viernes。 Viernes，Viernes，Viernes，Viernes。 其实 咧， 阿 Billy Sir 粤学语咧，觉得咧，其实咧都真系好多卷嚟嘅，即系佢哋其实都系咪啊？即系几普遍嘅，其实差唔多全部都 有。唔系有啲其实唔需要卷得咁夸张嘅。 系 不过我哋而家 slow motion， 所以嗰啲要出 嚟。卷唔到啊 ！Billy Sir 真系，如果有啲西班牙人咧，佢真系卷唔到。咁你 有冇西班牙人係卷唔到啊？ 阿 Billy 話有噶嘛？上次講 你會唔會覺得佢唔識講嘢啊？定鄙視佢定點？ 係會唔會真係咁？ 即係會唔會覺得就可能佢有懶音啫？等於可能佢啲嘢啊，會唔會啊？係咯，因為佢卷唔到嘛。 但會唔會覺得佢講懶音 啊？咁點算啊？ 唔會咁都係一個。即係一個 style 嚟咯，即係每人講嘢又 唔即係你都唔會怪我嘅。如果我卷唔到， 你已經比 怪你就唔會坐喺度，係啦，你好好啦。 係啊，可能有啲西班牙人見到你已經有啲羨慕。 有冇辦法學卷嚟㗎？真係即係有冇自己可以喺屋企練㗎嗰啲？ 其實你每日練下嗱，即係呢啲你可以係好快。即係可能你轉頭又突然間 find out 到你， 忽然間捉到嗰個靈感，係 啦，捉到係啦，嗰個咪即係你捉到嗰條脷嗰啲動作啊， 係 啊， 如果唔係就好難，即係學唔到就學唔到有時嗬。 但有冇方法咧？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我唔知啊，我睇一套電影，我唔知佢真定假啦。咁佢有一個皇帝，佢係有時講嘢有啲問題嘅，佢就話把係啊。食一啲波子落去个口嗰度咯，咁你讲嘅，到最后俾佢就真系讲到 佢讲到嘢，不过卷唔到你，你唔好食波子啊！ 唔系啊，我 食波子卷唔到你。 会有一个系我举例嘅，有一个方法 啦，咁样橡筋扎住条脷咩？ 系啊，即系类似系咁样咧，或者人拉住条脷啊，咁样咁样震你条脷。 唔系记唔记得你以前细个咧笑人哋咧伸条脷咁啊会点嘅？ 咁样咯， 即系做鬼脸。 其实嗰条脷已经系做紧嗰个动作 啦。系咩？ 我唔做呢啲鬼念嘅， 哦咁啊， 佢本身 就 系鬼念， 系啦， 本身嘢鬼念。 唔系，如果咪你咪好似国语即普通话嗰个日字咯， 啊， 系啦，咁其实都好接近噶啦， 系好知道， 我会努力噶，好啦， 所以你可以 business， 即系 Friday 啦， 金系咪？ 金系啦 ，Friday 系啦，金 fling。 金星， 金星啊！ 好， 跟住到周末啦， 星期六，星期六啦，就系 沙巴多， 沙巴多， 沙巴多， 沙巴多， 沙巴多， 系啦， 沙 巴多， 即系 Saturday 啦 ，Saturday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个系啦就土星啊， 就土星 ，Saturno，Saturno，Saturno， 嗯，好，沙巴多， 跟住咧就到星期日啊，日就系 Domingo。 系 啦，嗱咁如果太阳咧 ，Spanish 系叫 Sol， 系啦系啦，咁呢个 Dominico 咧应该系拉丁文嘅， 哦， 系啊，咁不过咧就你哋会觉得，咦，星期日咁啊 ，Spanish 又系同个日 系啊，太阳咯， 系啦，咁点解咁啱嘅咧？嗱，咁呢个俾你哋睇下， 我知啦，哇，最中意有纸仔啊， 有纸仔啊， 有啲 猫纸啊，啲对答案啊， 哇，很好 啊，咁其实唔知点解咁啱系同日文。全部是夾到的 是 喎， 係 喎，日曜日係喎，月係咯，金木水火土 嗰啲係咪啊？ 嗯，日月金木水火土咯， 金 係啊，所以唔知係即係邊個教邊個啊？不過咁啱大家都係夾嘅， 都係啲天文現象係嘛？即係譬如可能就日子啊、天文啊嗰啲嘢咯，係啊，可能佢哋啲即係唔同。 一見到嗰個係咯木星就 我就研究呢樣嘢，寫篇論文先。 你嗰个咩星啊？你嗰个反斗星啊嘛？ 教咯， 咁咪反斗星啊？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好，我使乜重复一次啊？大家都好嘛？星期一到星期日，好嚟。星期一， 星期一 ，Lunes。 Lunes。 星期二 ，Martes。 Martes。 星期三 ，Miércoles。 Miércoles。星期四 ，Jueves。 Jueves。 呢个最易。星期五 ，Viernes。 Viernes。 星期六。 Sábado. Sábado. Singkai Domingo， Domingo， 就係星期啦，新地啦， 係啦，係啦，嗱，咁喺左手邊咧見到咧，就係佢哋喺日曆會 show 嗰個簡寫，就 L M X J V S， 好啦，咁星期三佢有個 X 嘅，因為佢冇唔可以再寫多個 M 啊，係嘛？咁呢個 X 其實都有好多 story 嘅，即 係係 啊係啊， 我想知啊， 即係人哋以為 X 就咁交叉咗佢啊，咁有啲人就係咁講啊。有啲人就話冇啊，禮拜三係一個有啲人話唔應該做嘢啊，定即係 forbidden 嘅日子，所以就打咗個交叉咁。 哦，即係個意思係咁啊，即係 有好多唔同嘅 story 嘅。有另外一個就係話，因為當年即係定咗依個即係依啲名咧，嗰個皇帝咧係叫 Alfonso， 咁佢係第十個咁十咧嘅羅馬 number 係交叉， 係啦，咁啊又係即係為咗紀念佢咁，有好多 story 嘅， 即係唔知邊個先係啱啦， 都幾得意喎。 咁不過就係咯，而家帶咗落嚟，咁人人都睇慣咗 X 代表 Wednesday。 好，我哋點樣咩時候嘅話，我哋會睇到，譬如可能啊，就或者 L 就代表就係星期一，或者係 M 就係代表星期二咁樣，係點樣用啊？ 其實如果你喺啲譬如点讲咧？嗰啲铺头咧，咁佢哋有时话边日开边日， 咁嗰啲 咁，如果最简单嘅写法就会咁咯。 哦， 即系佢唔会写晒 message。如果譬如我约你星期三等啊嘛 ，see you on X 咁得唔得 ？see you on X 得唔得噶？ 而家人哋可能会谂第二样嘢，会谂嗰啲手机嗰啲咩 application 啊嗰啲。 哦， 我都唔识嘅。 不过或者譬如你戏院咧。通常佢哋會 show 曬即係邊一場邊一日，咁佢哋咪會用呢啲嚟寫咯。即係 L 嘅咩三點、五點、七點咁，跟住 X 嘅四點、八點咁，即係佢就會係咯冇位寫。 係咯，佢個 short form 我哋冇噶嘛，即係我哋中文係啊，就一二三四五噶嘛，星期一二三四五噶嘛，但係佢哋就 L M X， 咁跟住個星期四就 J 係咪？星期五就 V。星期六就 S， 星期日就 D 咁样咯，系啊，哦 ，OK， 好，明白， 好，咁啦，今日咁我哋而家即系讲开即系 星期一至 星期一至五啊， 系啦，听日系好日子啊， 听日系好日子，系 劳动节， 听日五月啦，终于 系啊，公众假期 啦，听日 X 啊，冇错，唔使翻 工， 星期三 公众假期讲啊，西班牙文， 好，公众假期，嗱，不如讲咗 翻工 先啦， 系啊， 做嘢先， 好， 啊，做嘢就系 trabajo。 trabajo 中文系咩？如果要翻出嚟， 工作咯， 工作就系 系啦，系啦 ，work 系啦 ，trabajo 系啦。咁你唔 trabajo 嗰阵时咧，我哋就叫 trabajo， 即系 trabajo 后啊 ，trabajo 就 我哋就有呢个 descanso 即系假期啦，系嘛？ 系啦，休息， 休息哦 ，descanso 系啦。 OK， 咁如果你系啦休息，咁如果你长期咁样休息咧，咁我就叫。vacaciones佢因為佢有兩個 alta 同 baja 嘅 ，baja 即係落， 係啦。咁如果你譬如諗下你打卡咁啊 ，alta 你即係check in，baja 就即係 check out， 係啦 ，off 咁嘅意思， 係啦 ，off 係啦，咁所以 baja 就 check out， 但係好可以係 check out 嘅意思係， 唔係即係 死。 其實乜都得嘅，乜都得 嘅，係啊，其實乜都得嘅，係啊，提早出 乜都得嘅嚇。所以巴哈咧，所以巴哈咁，你後屘就加個原因咯。 哦，因為病 係啦，因為病係 啦，因為乜嘢 check out 係啦，係啦，係啦。咁譬如如果同生叫做咩，即係 health 有關係咁 ，medical 咯 ，medical 即係 medicine 係咪 ？medical 嘅 ，Baja Medica，Baja Medica，Baja Medica 係 啦， 係 啦。 知道 呢個要學啊， 要學啊。 好， 咦？你下個老闆係講西班牙文嘅，咦？咁啊，真係 恭喜你啊！好啦， 好， 繼續咯喎。 好，繼續嗱。咁我哋講平時工作嘅日子啊，即係翻工。即係 working day 啊，我哋就將 dia 就後邊加個work， dia 即係 day， 係啦，咁啊 dia laboral， Labora 即系咩 啊？劳工日 系劳工日系 哦，即系 Labor 系嘛 ？Labor Day 系 哦 ，Labor Day 唔系 Labor Day 系 Labor Day 日 咯 ，Day of work 啦，即系翻工嘅日子， 工作日 系啦，系。 Okay, 好， 明白。 咁你唔使翻工嗰啲日子咧，就叫做 Dia de descanso。 Dia de descanso， 系啦， 即系休息日啦。 休息日， 休息日， 正 啊！咁头先你问嗰个啦，即系公众假期啊， 系 公众假期系啦，咁我哋就叫。其實都係 Dia de Descanso， 不過因為呢個係有個 celebration 嘅，所以我哋就叫 Dia Festival。 Dia Festival 即係 festival 啦 ，festival 係啦 ，Dia Festival holiday 係啦。咁嗱，咁譬如聽日嗰個叫咩名咧？聽日就係 Labor Day 嘛，係啦，所以我哋就可以 Dia del Trabajo。 Dia del Trabajo。 一早好，咁有啲人叫做 Fiesta， 因為 Fiesta 因為慶祝嘅， 係啦，所以有啲人就會叫 Fiesta del Trabajo。 Fiesta del Trabajo， 係啦，好嗱，咁如果你有個 weekend 嚇 ，weekend 我哋就叫 Fin de Semana。 Fin de Semana， 係啦，即係 end of the week 咁啊。 哦 ，Fin de Semana。 OK。 啊，咁如果你為咗個 holiday 你長咗咧，嚇咁我哋 long weekend 咧，我哋就叫 Largo。 系啦 ，largo， largo， fin de semana largo， 系啦 ，fin de semana largo， the long weekend， 系啦 ，OK， 好，咁最后一个啦， 系， 最后一个就系嗱，如果你个假期啱啱譬如系礼拜四，或者礼拜二，吓，咁有啲人咧就会将礼拜一咧就将 请埋假， 请埋假，系啦， 拉长佢， 你真系好啊，真系连啲都加埋， 唔系，有时系政府定埋嘅，系啊。嗱咁呢個咧，我哋就叫 puente，puente 即係 bridge， 係啦，咁即係一個休息嘅日子，再 connect to 另一個休息嘅日子， 哇，就正啦， 係啦， 變咗長假啦。 咁啊，出年啊，今年我哋星期三啊，呢個 Labor Day， 出年如果星期二咧，咁我哋自己可以 set 個 puente 啊， 哇 ，puente， 你點會教我哋咁樣偷懶㗎，老師？ 呢個唔係偷懶， 唔係要話俾你個老細聽啊， 係啊， 話俾你個老細聽啊，嗱，而家呢個係新嘅文化。 Billy Sir， 咁如果系嘅话，因为听日咧就五月一号就系劳动节啦。咁如果系话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嘅话，应该点讲啊？ 记唔记得我哋祝人哋 ？Yes 啊 ，Feliz，Feliz， 咁啊 ，Feliz Día del Trabajo。 Feliz Día del Trabajo。 嗱，咁其实我哋可以祝人哋Happy Weekend 都得噶。 系 ，Feliz Fin de Semana 噶。 Feliz Fin de Semana。 咁啊！如果最簡單，最簡單就 Happy Day 咯 ，Happy Day，Feliz 咩啊 ？Feliz Dia，Feliz Dia，Yeah，Yeah， 多謝曬 Billy 姐 ，Feliz Dia， 好咁啊 ，Feliz Dia， 行為學識都已逐正途，仍然沒有用。配星空，混乱成分太汹涌，追捧纹身都要卡通那种，长长文静太拘束，除非写内制度，开放松，连柔道亦没懂。 照样，心窗，出单身都会很妒忌欣赏，以后再次为。 十二点半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人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新法例上星期一起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整体平稳有序，市民逐步适应走塑的要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好大部分市民，包括有报道话，大约六七成人，无论堂食或者外卖，都不要即弃餐具。並且買可重用餐具，他說希望市民改變生活習慣，同時不會造成很大影響，過程中有不斷優化空間。李家超說，社會上對於食肆牌照規定和走塑新例希望有更清晰的解讀，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已經多次解釋，並且會繼續解說實際運作情況。他重申，政府會留意市民適應首階段走塑情況和替代品供應等問題，先決定下一步措施。以反恐條例提出檢控的屠龍案在高等法院續審，污點證人屠龍小隊隊長黃振強繼續作供。他確認屠龍小隊在 Telegram 群組曾經以不同代號討論軍火，包括眼鏡代表槍，鏡片就是子彈，眼鏡布是指滅聲器。黄振强话，屠龙小队两个成员在2019年11月17号在西贡试枪之后，本案同谋吴志雄曾经将一支枪和子弹交给小队成员，本案被告李家田。同年11月中，黄振强曾经和吴志雄单独见面讨论杀警计划，对方说在下一次再有大型游行的时候会行动，吴志雄团队会用枪和炸药，屠龙小队就负责以堵路、破坏商店等方法引出警察。吴志雄亦都提及他准备的炸药共重20公斤。黄振强说，当时计划只是初型，没有指明是哪一次大型游行的时候实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5号至10号国事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其中5至7号访问法国。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多间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说，这次访问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中法关系是中欧关系的重要一环和强大引擎，中方是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和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将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中法中欧关系进行充分深入的战略沟通，以此带动欧洲形成更为独立、客观、友好的对华认知，抵制对华所谓去风险、降依赖等消极倾向，令到中法关系继续引领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卢沙野又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行一定会成为一次彰显友谊之旅、传递信心之旅、引领合作之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2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2点，跌60点。

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落地，学会化要化作容形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主权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傲嬲，不讲脏话，并无教你外貌，要你从此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多么疲惫，你的披肩这么高贵，这绝招。 片段人间，闯天下第一集。 啊，各位同学，大家好啊！首先欢迎嚟到东莞参观我哋东莞天下塑胶制品厂。咁啊，头先咧都带大家参观咗有我哋嘅手机外壳生产线啦，同埋咧我哋公司前年先开始嘅医疗卫生用品生产线。看完之后啦，咁多位同学有冇话有咩问题想问啊，或者想了解一下咁啊？ 啊，有啊有啊有啊！阿冯生啊，所谓公字不出头咧，点解你当初会拣呢条路咧？同埋你有冇后悔拣呢条路啊？ 哦，啊呢条路咧，其实系我大约当时啊16岁嗰阵咧就决定咗噶啦。咁我入行到而家差唔多都40几年啦，我从来都冇后悔过。如果你问我，俾我从头再拣过咧？我都会揀返呢条路。 喂 ,Philip 仔啊，我买唔到2:30嘅戏飞啊。 咩啊？唔睇？唔好啦，即係睇啦。 咩啊？咁还掂我哋今日诈病都唔返學囉，冇理由咁样又行返入學校咁样衰㗎嘛。同埋啊，实俾 Miss Chan 闹啦，阵间又话要见家长，又呢样又嗰样。 啊，唔好啦，督波啦好冇啫。 系啦，去翻上次啊西洋菜嗰间咧，啊嚟啊嚟嚟啊！ 唉，又六科肥佬。哎呀妈，我真係唔想再读落去啦，我真係读唔上啊。 唔读做咩？ 唔係跟隔篱班个同学仔去洗头囉。 用咩啫？我中意啊嘛，咁洗烂对手又点？咁做行行啊，都有啲唔好嘅嘢噶啦。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好嘢。 啊妈，求下你啦，你唔好逼我啦。啊得啦，总之我应承你，我唔会学坏啦，得唔得啊？哎呀，唔系啦，我真系唔想再读啦。其实大把人中学都未毕业，就出嚟做嘢啦。哎呀，得啦，你俾我自己决定都唔得啫，妈。 人之初，应知错，唔自立就会挨饿。 就系咁样，我中四都未读完就出咗嚟做嘢。我跟隔篱屋个死党全仔去咗屋企楼下间茶楼学做点心。其实学整点心都唔系我兴趣嚟嘅，我只系贪间茶楼咧喺正屋企楼下，又唔使搭车，又可以瞓晏啲。啊，点知咧？原来点心部要凌晨三点几就起身翻工啊，真系攞我命啊！不过又咁讲，好彩咧，翻茶楼有早餐同埋有一餐晏仔食。诶，嚟嚟嚟嚟，云姐云姐云姐，诶，褪嗰啲嘢，褪嗰啲啊，落虾饺啊，诶，快啲啦，快啲，好热啦，好热啦，热啦， 咦，虾饺啦，哦，整翻炉先，哎呀，哥哥仔啊，有冇烧麦啊？唔该， 诶，阿叔，系咪想食烧麦啊？吓，识货啊？ 诶，识咩货啊？我朝出嚟饮茶，我系净系识呢两样， 我 最中意啊， 虾饺同烧麦呢两点心咧，我哋荣记啊出晒名噶啦，亦都系成条苏屋村系最出名嘅，最受街坊欢迎。 哦，因为我见你着件白衫，你点心师傅啊？啊，犀利，咁后生，你又识咁叻，做得咁靓嘅点心啊！ 师咩苦啊？我学紧师嘅咋，我而家都话帮下手执头执尾咁咯。 万事都有个起头嘅，唔紧要，迟早做师傅啦你吓。 点会啊？我啊冇咁本事啊！诶，唔讲啦，又翻去做嘢啊！唉，收工，唉，又一日。翻屋企啊，瞌个靓觉先。 哇，咁大雨啊！啊，最衰今朝早唔见咗攞把遮，激死啊！入去避雨先啦、啊。 哇哇哇哇哇！小姐，呢个对咩嚟噶？哇，斗领踭高踭鞋，唔怪得啦。哇，啲脚趾好痛啊！哇，我唔知有冇执俾你踩到脚趾啊！哇，真系 咩啊？边个叫你着拖鞋落街、啊？ 哇，你真系 诶，你冯永航，大中中学。篮球队嘅系咪？系咪？ 我冇读咯，你系 我系学校啦啦队队长啊！依家系 Form 7 A 嘅余子玲，你记唔记得我啊？ 余子玲， 余子玲啊！ 余子玲啊！ 系啊！ 冇乜印象、啊，但系你话头先啦啦队队长，我反而记得、啊。我记得成日揸住个马尾，那个肥妹啊嘛嘛。 喂啊！我好肥咩？做咩叫你肥妹、啊？ 嗱嗱嗱，唔关我事噶。啲同学仔改嘅咋，佢哋衰嘅咋，吓、啊、见系你，请你食点心啦。 喂，好乖仔、啊，陪阿妈饮茶。 唔系、啊，我喺点心部学师啊。 系咪真系你整噶？我听人哋话呢度啲点心好好味噶、啊。 唔系我整，不过我有份帮手嘅。 喂，做咩唔读埋中学先好做嘢啫？ 诶，我都唔系读书嘅材料啊，唔嘥时间啦。 咁你唔想第日啊，大个时候搵份好工咩？赚多啲钱啊嘛，离开苏屋村，搬去第二度咯。 唉，算啦，我自己知自己事啦。唉，唔讲啦，啲点心请你食啦。 哦， 我翻屋企瞓阵觉就出去威。 喂，去边啊？ 搵场戏睇啦。 喂，睇《精装追女仔》啊，听人讲话好睇噶。 好睇咩？嗰套？ 我估好睇啊，我中意周润发噶。喂，你有冇约人啊？不如陪我睇啊，好唔好啊？嗱， 陪你睇同肥妹睇戏，我就想俾啲旧同学撞到啊，笑到面都黄啊。 黄你个头啊！唔中应承啊，你快啲翻屋企冲凉啦，换衫，跟住我入去酒楼度食住点心等你啊。 嗱，你咪入去食啊。咁你俾翻啲点心我啊，攞翻屋企俾我阿妈食啊。 耶，仲有个人鬼嚟噶？嗱，我饮茶，你埋单啊！ 黐线噶，同余子玲睇完《精装追女仔》之后冇几耐，佢又再约我睇《监狱风云》，又系阿发哥嘅电影。啊，我记得嗰一日咧，个肥妹唔单止冇扎辫，仲着一条短裙仔。我第一次发觉，哇，原来佢都几靓啊！睇戏嗰阵时，佢系挨埋我度，好细声咁喺我耳边讲。好开心啊！ 除了因为考咗入大学之外，佢仲同一个佢好中意嘅人睇戏。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佢就翘实咗我对手。我一刻，我个心唔知点解震咗一下。 哎呀，康仔，做咩今日咁好啊？吓，请我去其他酒楼饮茶，帮衬翻你嗰度啊嘛，点心咁好。 波叔啊，好烦啊，想问你意见啊。 哦，你呢个年纪咧，烦啊，一定系两个原因，唔系 A 就 B。嗱，一咧就系女人。 咁第二个原因咧， 都系女人，即系点都系噶啦。我讲得啱唔啱先？ 啱啊！ 睇你个样，梗系啱啱同人拍拖咧，系咪咧？ 波叔啊！佢咧系我中学高我两班嘅同学仔嚟嘅，咁佢又入咗大学，我中学都未毕业，人哋咁好 quality 啊，边度敢同人拍拖啊？ 讲都系咁讲，咁你想点啊？ 我就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啊，波叔。 喂，做嘢做成点啫？你都做咗有冇两年啦，其实都算 OK 啦，系 嘛 ？OK 乜鬼啊？我啊懒搵工啊。计起上嚟，我喺荣记做咗差唔多两年咯。不过咧，我硬系觉得做点心呢行唔系好啱我，冇乜兴趣咁咯。 咁你自己有咩兴趣啊？ 就系乜都唔知咯，唔知想点。 咁你有冇兴趣啊？做下第二样转下行啊？ 转咩行啊？我乜都唔识，我冇沙子。 唔系成日要讲呢啲沙子唔沙子嘅。啊咁啦，你跟我上大陆。学做玩具啦， 吓、啊、玩具玩咩？ 玩具梗系玩啦，但我啊梗系唔系玩啦，我同你认真噶。 谂咗两日，最后我都终于决定跟波叔上东莞。 喂呀，你好衰噶，你好衰噶，你做咩咁你都唔揾我？ 我呢轮唔得闲嘛。 你有咩咁忙、啊？你净系朝早就翻去酒楼整点心啫嘛，晏昼都冇嘢做。 攰咯，你当我 有几攰、啊？ 点知啫，唔俾人攰嘅咩？咁你试下朝早四点几起身啦、 啊。你做咩发人脾气、啊？你咁大声同我讲嘢、啊？我 U 嗰啲同学啊，一个星期同男朋友起码见三次面嘅人拍拖，我拍拖都唔知点搞，我特别惨。 喂！我哋而家扮拖嘅咩？ 你好衰噶！你依家唔系拖住我只手吗？ 啊，肥妹啊，即系咁。其实我走落份工咧，我就谂住做到月尾唔做啦。 吓、啊，你唔做点心仔啦？好啊，咁你系咪可以有多啲时间可以同我拍拖啦？ 你都黐线噶！ 衰噶，你做咩咁恶闹人、啊？ 嗱、啊，我就谂住咧，之后会上东莞做嘢，所以我谂我冇时间陪你噶啦。 冇时间陪我，唔知系点啊！ 我哋分手咯。 分手？你黐线噶，就咁样要分手？ 咁咪点？ 我唔好上大陆咯，边个人又会上去大陆做嘢咁老土噶？你唔惊人哋笑你咩？仲有啊，你唔做咪唔做咯？做咩要去东莞啫？咩地方嚟嘅？有冇电噶？ 真系黐黐地啊！冇电，我费事睬你啊！ 唔好嬲啊！其实咧，我紧张你咋，唔好去大陆做嘢咯，唔好啊！ 唔得啊！我下个月一号就要上去噶啦、 啊！李 Sir 啊，李 Sir， 好烦啊！ 喺上面结埋婚生埋仔，你唔好理我，想死你啊！ 唔系叫我唔好理你嘅咩？做咩约我出嚟啊？ 有人下个月一号上大陆啊嘛，年尾啦，天气又开始凉喎，咪买件风褛俾你咯。啊，睇下中唔中意啦。 哦。 唔中意都要着噶。 睇下。睇落又好似几靓嘅。 中唔中啊？ 中意。多谢你。 咁就一句中意咋？ 哇，咁唔系你想点啊？ 石啖我啦，死蠢！ 嗰晚同肥妹食完饭，佢要我拖实佢，我哋就由苏屋村行到去出太子，再由太子行去旺角油麻地。 肥妹又有啲攰啊，不如你喺佐敦搭地铁翻大学宿舍好唔好啊？ 你送我翻大学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冇啦，得唔得啊？听朝约咗波叔六点啊，朝头早六点喺九龙塘地铁站等啊。 咁啊，咁啊，你陪我行去尖沙咀码头啊，我自己搭船过去咯。 好啦。嗰晚系我咁大个仔第一次拖住个女仔行咗一段咁长嘅路，呢段路啊唔算难行嘅，不过反而我啲惆怅，到底翻大陆做嘢呢条路，我拣得啱定系错呢？嗰一晚我一个人由尖沙咀行翻去苏屋村，我觉得个天气好凉啊，不过好彩有肥妹送俾我件风褛，好暖。好舒服。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The girls who cry come first aw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马老师呢个系咪你嘅真人真事嚟噶？ 我先得问过啊， 童年嘅时候嘅玩同学点心嘅故事啊， 东莞翻去做过嘢， 唔系，系因为 个肥妹仔系边个嚟？ 系边个嚟噶？系咪阿娟啊？ 你 讲啊？系咪吴方好啊？吴方好啊？ 系 讲啦，冇啦。个肥妹食得咁好， 你身边有冇？ 一定唔系作嘅。 你身边有冇同佢即系黐埋一对啊？ 你听落去啦。 做乜嘢？咁你讲， 但系佢应该唔系打篮球。 我觉得有啲佢嘅嘢，但系又唔系全部，系嘛？即系总之左抄啲，右抄啲咁样。 左 抄嗰啲朋友，唔系嗰啲朋友啊，左正右抄，有时会咁噶嘛。 系真系有一个朋友嘅奋斗嘅故事，因为佢真系又系读书麻麻地。 咁肥妹系边个？我就想知肥妹系边个啫。 好例子，记得继续听。好，今个拜拜啦， 好，拜拜， 下星期见， 拜拜。